大致移向台湾和吕宋海峡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亦有高温触发的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周初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5点，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北纬15.9度、东经113.6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超强台风灿都集结在北纬16.9度、东经124.4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台湾和吕宋海峡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稍后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西部稍后达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3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1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到5000米，有雨。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879点，跌1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93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8，日元109.75，瑞士法郎0.917，加元1.267，人民币6.459，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94.34美元，卖出价是1794.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早晨咧，六点零九分嘅时候，出边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6%。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啦吓。咁啊，朝早嘅时间咁啊，扭开嘅频道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咁啊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五嘅早上，2021年嘅9月10日咧，咁啊一齐起身啦吓，咁啊加油努力工作。 晨光每日一格， 今日嘅天气咧，咁啊话到都会热嘅，系日间酷热啊吓。有太阳嘅时间咧，其实阳光就好似穿透住我哋嘅身体每一个部分，亦都好似金光璀璨咁样降临我哋嘅身边。身边咧，即系我哋见到大地啊，亦都充满住朝气，温暖嘅阳光充斥住大地每一个角落。如果中意阳光嘅朋友嘅话咧，就会感觉得到一种快乐嘅精神。啊，展望啊，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亦有高温啊吓，咁啊有机会触发嘅雷暴，海面有涌浪。咁天文台真系咁讲噶，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亦有高温触发的雷暴，咁啊海面有涌浪。下周初咧，今日天气唔稳定。咁如果星期六日咧，谂住去到一啲叫做郊外活动嘅时候咧，亦都要特别留意住啦。天气咧总系会突如其来嘅改变，正如天文台所讲，亦都有高温触发嘅雷暴。有阵时突如其来嘅一啲嘅风暴啊，或者雷电啊，都会影响咗我哋嘅心情。咁其实佢哋就好似雷公公、电婆婆喺度嗌交咁样，不过就殃及池鱼，影响到我哋。暴雨亦都好似人嗌交咁样。当你遇到呢啲暴风雨嘅时候，总系会觉得咧，唉，麻烦。但你试换一个角度，佢哋都好似纸老虎一样，睇起上嚟好霸道。好凶恶，但系你都知噶啦，你肯等佢十零分钟，个天气 calm down 咗之后，冷静咗落嚟，换嚟嘅而系一个大家喜爱嘅天气。所以我哋千祈唔好咁容易俾身边嘅情绪影响到我哋自己。想要做得好嘅，自己嘅 EQ 情绪管理一定要做得好。如果情绪好似打风咁样，成日都打横飞嘅，你就浪费晒啲时间同埋精力喺管理自己嘅情绪上面，结果好容易乜嘢都做唔到。 浪乱撞乱动雷电，用疾劲暴力划破这世界震裂天空。狂风雨中，视野朦胧，狂叫着 Lorelei Sweet Lorelei，神秘的 Lorelei， 巨雨风难中，活着只喜欢破坏。曾在那揭不开的漆黑中，压不低的恋火中，猛风当中，他拥抱我。哇哇哇哇！这刻身边只有风，停在那抹不穿的追忆中，刮不穿的风雨中，猛风当中只有我。跌跌碰碰，再次发觉他。这世界震裂天空，狂风雨中，视野朦胧，狂叫着 Lorelei Sweet Lorelei， 神秘的 Lorelei， 巨雨风难中，活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相信大家都会有试过手手脚脚突然之间好像被针刺痛一样，麻痹疼痛。原来这种感觉是源自我们神经出现病变。不用担心，这种病变可能是受着不同的因素影响的，其中最常见呢，就是同我哋嘅饮食习惯有关系啦。有医生就话，原来素食人士系比较难从食物当中摄取动物性食品所含嘅维他命 B12， 令到神经线就算出现损坏都冇办法自行修补。有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就话啦，人体嘅神经元系构成神经系统功能嘅基本单位，主要咧就系负责传递神经信息。当这些神经元受损或者受到破坏，神经元和脑部的沟通自然就会出现问题了。这样就会引起了麻痹、针刺、火烧或者是闪电等等的神经痛楚。这些神经病痛成因有很多的，例如是腕管综合症、甲状腺疾病、糖尿病等等，都是有关系的。当然亦有机会是单单缺乏了维他命 B12。 那到底为什么吃斋的人就会缺少维他命 B12 呢？原来这种维他命很多时候都是存在在动物性的食品当中，所以食素的人士平日的饮食习惯未必可以摄取到足够的水平的。医生就说，如果神经传导出现问题而未有作出应对，除了会觉得痛楚或者是麻痹，还可能会对冷热的疼痛反应比较迟钝，甚至乎导致到肌肉无力和四肢不协调的。所以一旦出现了不明的痹痛，就应该要早些诊断，找了个原因出来了。由于神经病变的成因有很多，患者是需要接受不同的检查去排除可能出现的原因的。举个例，要照下 X 光、磁力共振和周边神经病变测试，就可以评估到神经线的健康状况了。而神经传导检查方法就可以确定病变的性质和评估病变的严重程度。医生亦都补充，诊断的时候同时都会了解一下患者的营养指标， 例如睇下佢有冇缺乏头先我哋所讲嘅维他命 B12 啦。要妥善咁样应对神经病变，最重要嘅就係由源头入手。药物嘅治疗，例如係服食止痛药啦，只能够舒缓症状，并非係对症下药㗎。而且副作用亦都唔少㗎。医生就话，如果诊断出嚟真系发觉自己缺乏维他命 B12 嘅话，不妨都可以试下买一啲补充品嘅。不过，对于有啲人担心长期服食呢一啲补充品会对身体带嚟不良嘅影响，医生就话，维他命 B12 咧系属于水溶性维他命，佢系唔会残存喺身体里面嘅。不过当然就唔建议大家大量去服食啦。应该跟从医生的指示，适当咁样服用，弥补翻身体嘅真正所需。医生亦都提醒大家，如果要应对神经病变嘅话，其实咧系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各有成效、副作用同埋风险，所以真系要好好咁样同医生商量下，了解清楚自己嘅状况，用最专业、科学、可靠嘅角度去帮自己身体补充营养。咁自然就可以健健康康㗎啦。我林慧最近都开始试下调整自己嘅餐单同埋飲食，从分量啊、食物种类等等入手，尽量做到呢定时进食、均衡飲食。希望咁样都可以同听緊晨光第一线嘅你一样健健康康。咁自然可以同你一起享受今日呢一个 Happy Friday 啦。 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朝早6:23嘅时间，咁啊，今天系星期五啦。不过呢而家出面是29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咁啊星期六日嘅天气呢都系未必咁稳定㗎啦。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亦都有高温触发嘅雷暴，海面有涌浪。 如果你话星期六日都想去啲地方轻松一下嘅话咧，嚟紧啊好快脆咧又会去到呢个中秋节啦。食月饼啊，咁啊，当然大家可以选择呢一个咧，就系叫做例行嘅公事啦。不过咧，如果大家想去影下月光嘅话啦，咁啊都有啲地方咧可以俾大家咧就影下噶，唔使咧就飞到上太空嘅。今个中秋节咧，咁啊月光啊就会伴随住咧由40只嘅兔仔，喂一齐去咗边啊？就去咗呢个大埔。大埔亦都有地方咧，咁啊将会喺呢个9月11日开始举办，咁啊中秋花灯许愿节。咁啊到时咧，咁啊有地方咧就会化身成为呢个中秋节嘅许愿湖啊。咁啊亦都有一个咧巨型啊3米高嘅月球灯，可以近距离咧就同呢个月光打下卡，唔使飞出宇宙都可以同月光排排企影下相。啊！亦都咧就有好多咧，几靓嘅位置可以俾大家影相噶吓。啊，相关嘅展览咧属于免费入场噶，无需购买任何门票，即刻咧就可以入场打卡。咁啊，大埔嘅街坊咧，或者你系真系住得远嘅，咁啊特登想去影下嘅，又得啊吓。睇下你自己想要哪一种的感觉。其实香港仲有很多地方都是跟这个中秋是有关系的，大家不妨可以上网找一找，星期六日的时候一家人撞啱天气好，亦都可以去这些地方跟个月光啊，或者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感觉一下这个中秋的气氛。 结果的梦想，其实彼此不需要再紧张，为何对不起别要讲，轻松声松声，我对你没有爱上，明日会影真相，当种种死了你，成熟定会有些缺陷的美，磨陷我的脾气，共你试过一起，在最奢侈的青春碰上你，总算种福气。 半鐘之前一首嘅歌曲嘅理性與任性之間嘅 Edgar， 聽聽六點半嘅新聞簡報，翻嚟繼續嘅晨光第一線。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梁榮忠，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都聽到我嘅聲音。我負責乜嘢環節？九點半鐘梁榮忠，當年今日晨光出雙糧，仲有好多喎。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西竿尾白田村十三座一个单位凌晨发生火警，一人死亡，十三人受伤。警方凌晨近两点半接获多人报案，指发现浓烟，消防到场灌救，大约三点将火救熄。火警期间，一名男子从高处跳下受伤，昏迷送院，经抢救后不治。其余十三人伤者清醒送院，大约九百人一度要疏散至到地下同埋附近嘅公园。政府为参与计划嘅人士接种新冠疫苗剂量突破八百万，至今已经接种大约八百零一万剂疫苗，当中超过四百二十九，当中超过四百二十九万人已经打咗第一针，超过三百七十一万人已经接种两剂。政府數字顯示，本港七十歲以下合適接種新冠疫苗人口中，百分之六十九點九三已經接種第一劑疫苗；七十歲以上長者接種首劑嘅接種率則係百分之二十七點一七。歐洲藥品管理局表示，有證據表明，免疫力較低嘅人同埋部分老年患者需要接種新冠疫苗加強劑。藥管局疫苗部門負責人卡瓦熱列里表示，證據表明疫苗對預防住院、重症和死亡有很高的保護力。目前首要任務是確保最大限度地接種疫苗，不清楚何時開始為普通人接種加強劑。他又說正是評估美國輝瑞和德國 BioNTech 的建議，即是16歲以上人士在接種第二劑疫苗後，最少在6個月內接種加強針。意大利藥物機構表示，已經批准為免疫力較低、80歲以上的長者以及護老院住客接種加強劑。歐盟理事會因應新冠疫情，經評估之後決定將日本、塞爾維亞、亞美尼亞、阿爾巴尼亞、亞塞拜疆和汶萊共六個國家從旅客來源地安全名單中剔除，而烏拉圭就被列加入安全名單。按照歐盟理事會的建議，對於來自安全名單以外國家或地區的非必要旅客，都應該實施較嚴格的防疫限制措施。德國日前已經將日本、阿爾巴尼亞、亞塞拜疆和塞爾維亞列入高風險地區名單，來自這些國家的旅客需要面對更嚴格的入境限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三十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亦有高温触发的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周初天气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二十九度，相对湿度百分之七十八，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万丈风芒，能量盛放。 仲做星，俾啲大字得唔得？当今走到最前嘅系做太阳。 核聚变可以话系终极能源方案，源源不绝又零排放，但系建造就极度困难，因为相等于要制造一个微型太阳。科学家最终会唔会成功呢？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啦。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真啦，白元浩打俾你。 朝早嘅6:36嘅时间，早晨啊，各位听众啊。天气方面咧，咁啊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酷热，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啦。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咁啊海面咧系有涌浪嘅。展望下周末期间天气酷热，咁啊亦都有高温触发嘅雷暴，海面咧亦都系有涌浪。下周初天气唔稳定。而家咧就系29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78%，咁啊注意啦，朝头早嘅时间啦，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嘅，不过好彩咁啊见到呢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咁啊属于2至3嘅。今日朝头早咧，咁啊，白元浩打俾你啊，当然啊，会继续咧就系打电话俾啊身边嘅同事啦。到底打俾边个呢？听咗一阵轻音乐，都系联络唔到嘅。咁所以咧，我哋一路联络，一路听住个晨光百科先啦吓。 晨光百科， 哇！即刻揾到啦，大家等等先。好，白元浩打俾你，早晨啦，钟哥。 早晨啦，早晨啊。 啊，今日朝头早好难揾到你啊。 是咩？ 是啊。 咦？ 我又一直收唔到你嘅信息喎、 啊。係啊，其实呢我 send 咗几个信息俾你㗎啦。 吓、啊、咁奇怪。 係啦、啊、所以你话线路嘅嘢几难搞呢係咪 我一路就喺屋企等緊，因为我好早起身啊，今次我今朝四点几起身。 哇，做咩咁早起身呢 你唔知点解呀，可能真係潮汗熱啊。咁咪好早起身，跟住喺张我又冇落，我又冇起床做嘢喎。咁咪一諗住四点几喺张床点嚟点去点嚟点去咁样。咁咪点到差唔多六点钟起身洗面啦。咁我就惯常就开收音机，即係开电话听电台㗎嘛。咁咪一路听六点半。哦，报新闻咯、哦，你又唔揾我嘅， 系啊，哦，奇怪，我都 send 几个 message 啦，哇、哦，佢点解你冇反应嘅咧？咁样咯， 我唔系，你又，咁跟住咧，最后我咪 WhatsApp 翻你嘅， 系啊， 喂，做咩你唔系咪要打俾你？我以为你话打咗俾第二个啦，哦，跟住你又收到你嘅信息话， 系嘛，呢个电话一次个弹翻晒出嚟啲信息， 啊，系、 啊。哦，系啦， 一早带咗四个信息出嚟。 系啦，通常啲事情都系咁样噶啦。 哦，唔紧要，唔紧要。 系， 正正咧就同今日好快讲下今日想讲嘅。 嗯， 就系、是、改变啊。 哦， 咁你惯常咧，星期五你惯咗打电话俾我。 嗯， 跟住咧你揾唔到我，跟住你就会点啊？点算咧？讲啲乜嘢好咧？打唔打咧？ 嗯， 你要改一啲嘢。 嗯， 调翻转头我都系嘅，我惯常你星期五同我倾电话，跟住我等极都等唔到你嘅信息，跟住我咦？唔通今日改咗一啲嘢？改咗打俾第二个，定还是改咗个环节咧？跟住咧，我又会觉得个心啰啰乱啊！点解我哋一去到有一啲嘢要改变嘅时候，我哋咁容易有一种叫做啊大或小嘅恐慌嘅咧？ 嗯，惊出错咯， 惊出错， 冇咗嗰个叫做安全嘅感觉咯。 啊，呢、這个可能系 嗯。 嗱，我哋但系如果话我哋最初嘅时候未定星期五系打俾边个？ 嗯。 全部都是一些未知嚟嘅、 嗯， 我哋又冇乜嘢嘅，即系今日打俾你啊、 嗯， 或者听日揾你啊、 嗯， 或者对于我嚟讲，小白同我讲未必一定揾我嘅、 嗯， 我哋个心反而有啲心理准备 嘅。系，如果我哋唔系一早计划定嘅，即系例如钟哥啦、Kitty 啦、Barbie 啦，由我去到 random 嘅，咁、嗯、你估系咪三个都冇觉好瞓咧？ 又唔系嘅，即系只不过系我哋未必会有一种。你一定会打俾我，但系你唔揾我嘅恐惧咯。 吓、啊，哦， 但系而家你一定话咗系今日会打俾我，但系你唔打俾我，我就反而会惊。 啊，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我哋永远都系咁样嘅。我哋预计之中咧，想有啲嘢发生，嗯、但系如果佢唔发生咧，咁我哋反而会惊。 系啊，天气都不似预期啦，系咪？ 系啊。所以不如永遠有啲嘢咧，我哋唔好預計佢會出現，咁、 嗯、 可能我哋個心中會安樂啲。 係啦，你預佢唔出現嘅，咁啊個心已經打定咗一個即係盤算喺度咧，你即係唔使驚好多嘢都。 嗱、嗯，不如咁啦，陣間咧我唔一定會翻嚟 嚇， 咁可能大家會心安樂啲咁係啦， 我預咗你翻嘅喎，鐘哥。 所以你都要改變你嘅心態咯。 嗱， 鐘哥唔一定會翻嚟。有機會唔出現，咁你個心咧又會安樂啲 嘅。咁、哦、七點鐘嘅時候，我要同阿 O 講定；七點半嘅時候要同 Kitty 講定。喂，一陣間鐘哥可能唔翻嚟嘅，睇下佢哋咩反應都好。 咁大家就會安樂啲啦。 係啦，嗱，我就一陣直接就將呢句説話就同佢哋講。嗯咁啊，睇下佢哋有冇留意節目啦。 好啦， 好啦，一陣間唔知見唔見啦。 好啦，係咁啦。 我係梁榮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歡是今日，因為每一日都是我喜歡的一天。陽光在眼 睛。神光百科。 好了，揭揭神光百科。小朋友做功课好多时咧，都中意用唔系中意，系学校都会要求佢哋用铅笔或者系擦字胶啦，系咪咁啊？写错咗可以擦啊嘛，铅纸笔啊麻烦啲。啊，其实铅笔咧都系我几中意用嘅一种文具，就算我而家书写好多时咧都会用铅心笔噶噃。有段时间咧又会用下铅字笔啦，有段时间用下墨水笔啦。咁最近咧呢、這个氛围就去到咧又用翻铅心笔。铅笔到底几时开始用啊？点嚟嘅咧？啊，古希腊罗马咁啊，曾经以铅咧去到制造一啲嘅笔嘅。呢种嘅笔咧系尖笔啊，冇墨水嘅。 而呢种笔嘅字亦都唔系写喺纸上面，而系咧就用呢个笔尖啊写喺呢一个蜡啊蜡本上面刻字。咁啊蜡本写满之后咧，就会以火烧融之后又会再用，呢、这个都系一个几特别嘅形式啊。好啦，用蜡去到做咗一本诶，用嗰啲字就系、是、做咗做一啲写嘅，有冇叫字啊？蜡纸啦，蜡书啦。当你写完之后咧，你就可以拎佢融咗佢，咁又再整个第二本咁。其实某程度上系环保噶、哦。好啦，咁啊，坊间亦都有人咧就用呢个蜡本咧，就去到咧就传递一啲嘅知识噶。去到各地亦都开始墨水书写之后咧，咁啊，当地人亦都冇再用啲尖笔啊或者刀之类咧就刻字啦。而铅笔啊，真系以前嘅铅笔啊吓，唔系写字我哋刻字咁啊讲咗啦。就唔再系咧，就用铅制嘅尖笔啦。相传十六世纪之后啊，英格兰北部咧咁某场风暴之后，咁啊有树咧就遭到吹冧咗啦，令到咧就系树根同埋泥土外露。有人发现泥土下面有矿物，而且前所未见，或者系因为呢一种新矿物嘅颜色外表啊，同铅或者矿石咧。都有啲相似啦。初时咧就称之为黑铅嘅，当地人就用呢一种黑铅嘅叫做物质啦，去到开始制造咧就系新嘅文具，就系我哋今日咧所见到嘅铅，即系今日亦都系正称叫做石墨啦。欧洲人初头咧就用石墨写字嘅时间，咁啊嗰个笔咧亦都系同而家嘅铅笔啊好不一样噶。当其时石墨笔啊系细管型嘅金属箍嚟噶，用呢个叫做石墨笔去到写字，先将石墨呢个条咧就塞入呢个箍入边，然后咧咁啊再慢慢写字，咁啊就唔会整污糟手指啦。今时今日嘅铅笔嘅出现咧，咁啊都系经过咧好多唔同嘅改变嘅，更加有唔同嘅叫做代码，例如 H 啦、B 啦、HB 啦，细个开始就用 HB 笔。今日嘅你，当你做功课嘅时候，你所用嘅笔又会唔会系用 HB 笔？画画嘅时候又会唔会识得分 B 同埋 H 笔嘅分别咧？吓？ 能怎样？最暗黑的四周你在发亮，大破损的仿佛处劣势打仗，将身体开始变异常，来想象至少千亿细胞并未叫嚷，避过刀锋剑尖血液有新流向，组织可再生长斗命长，某个刹那复制再遇上，听那叫喊带来回响，纵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挺身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臂，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爆发来横行天地，永远会显生新的传奇。 It is another day， 重生吧，你拆开纱布将畏惧割下，以痛楚再种出最无畏的人马，即管向上爬，这个意志改变了地壳，看那旷野变成繁花，纵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挺身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 今日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艾伦布志伦第一亿次，第一亿次乜嘢啊？哦，细胞分裂。 有勇气，挺身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臂，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爆发来横行天地，永远会显身新的转机。 It is another day。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好啦，今日朝头早星期五嘅早上啊，咁啊喺电话侧边邀请咗咧就系香港新艺协会总教练梁之浩新年喺度，早晨新年。 喂，早晨小华，早晨早晨。 今日啊，准备定啲行山嘅路线啊，咁啊大家睇啱天气咧就可以准备出发啦。咁啊边条路线啱我哋啲听众行咧？ 今个礼拜咧，我哋试下行下呢个物理号径第六段，不过倒翻转头佢要逆走啊。 哦，逆走啊，逆走系咩玩法咧？其实嗱，顺走咧我就成日都会用呢个方法去行嘅。逆行咧，其实对于平时行惯咗嘅一条山路嘅行山人士嚟讲，系咪有一个新嘅体会嘅咧？ 我感觉完全唔同嘅，不过我哋最主要咧都系谂考虑埋个交通问题。 哦， 因为今次咧我哋喺荃湾兆和街就可以搭82号小巴，就直达嗰个菠萝坝噶啦。 系， 跟住转右咧就开始行。咁走嘅时候咧，我哋就出翻大埔道，但系大埔道喎，唔系大埔嗰度啊。咁同阿妈讲吓亲啊，由呢个荃湾行到去大埔啊。咁我去大埔道， 荃灣行去大埔道我都行到噶 。我唔会睇笑你嘅，因 为 走嘅时候咧，嗰啲巴士啊，有70啊、81啊，咁样其实咧，相对系走系方便啲，攰啦嘛，又有多车。嗰度就落翻去旺角深水埗咧，你黄金再去买嘢又得，你落去旺角太子食嘢都系15分钟啫。 系啊，如果你系新界东嘅朋友，咁你可以直接落到落大围啊、沙田啊，72又翻到大埔太和添，几好啊！ 系啊，冇错，两边路都走，所以我哋有时候谂系走嘅时候嗰条路都紧要嘅。 嗯，啱啊！嗱，走嘅时候如果方便咧，有一样嘢好处就系因为你行山行到攰啦，咁你一停车你就可以去到想去嘅地方咧，其实系方便嘅。好过咧就系你去嘅时候咧好方便。走嘅时候，你呢个人攰咗啦，唉，仲要熬车啊，然后仲要行好耐啊，先到嘅话咧，咁个人咧就容易心力交瘁啦。 同埋我哋逆走咧，即系会比平时即系顺手条路咧，就会多啲嘢睇嘅。 嗯， 你直去望同埋反转头望咧，有啲嘢，原来你错失咗啊，走过咗。 系， 因为呢段咧物理号径里边咧就有个叫醉酒湾防线，咁即系二次大战嘅防御工事嚟嘅。 嗯。 咁啊，起嘅时候好似系1936年起噶啦，咁啊当时佢就唔用啦，咁样，但系突然间咧1941年咧，佢又话我哋又用翻啦，咁样，咁啊最尾就呢个防线就被誉为，当年啊呢个防线咧就被誉为东方嘅马其顿防线。咁你防线咁劲，抽你估下顶到日军嘅侵入顶几耐啦？佢预计就顶一个月嘅，等啲援军咧就喺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嗰边过翻嚟香港嘅，但好可惜。 啊！ 变中温低声，即系几多一晚啫。 吓，系啊， 一晚就俾人搞掂咗。系啊， 一晚 咋？好多原因，系啊，因为人手关系啦。 哦， 因为个成夜晚就俾人偷袭啦，咁好轻易就俾人越过咗啦。咁，咁啊，呢个即系少少历史可以睇下啦。吓，香港保卫战都有睇嘅。咁，仲有个下城门水塘咧，原来分上同下，可能大家都唔好留意啊。原来下城门水塘咧就耐少少啦，即系后期少少起噶啦，都1960几年起嘅啦，不过呢啲成段路除咗睇呢个碉堡之外咧，要睇实大家唔入得去嘅喎。 哦，系， 因为都成几廿年历史啦嘛，惊佢冧啊。 哦，系， 或者惊佢维修唔好啊。 呢样嘢真系要提一提啲行山人士啊。有阵时咧，我仲见到大家咧会谂住我去行一行啦。嗱，我自己嘅心态就系咩咧？入边咁黑啊，你就算攞个电筒照咧，有啲嘢都系唔好。放自己喺一个危险嘅地方啦，系咪？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嘛， 冇错啦。正如你系小白君子系咪？ 系啊，你系新李君子啊嘛。 所以隧道因为通风关系咧，都好多井口咧，咁所以会跌石啦。 嗯， 有时会啲蛇虫鼠蚁喺里边啦，咁我吓亲就唔好啦。 系， 咁前面个牌都冻咗噶啦。当然咧，可以远观可以望到嘅， 系 望到晒隧道样啊，望到晒个机枪铺啊，其实都可以即系睇下啦咁。咁啊，城门咧，大家成日都行啊，有样嘢你可能冇留意嘅，多马骝。 哦，系啊，呢样嘢简直系城门水塘，我就自己成日都系留意嘅，因为点解咧？即系我成日都睇 online 嘅时候讲，咁我都有玩毅行者噶嘛，即系前几年嘅时候咧，即系仲有得玩嘅时候，咁我去操山嘅时候咧，有一次咧就真系操到上去呢、這个针山。 咁啊，針山咧就即係其實同我哋今次介紹呢個城門水塘嘅路線咧，就咁啱我就順走今次介紹逆走啦。咁啊，過咗呢一個麥理浩徑第六段嘅時候，一上第七段咧就去到呢個針山啦，針草帽第一個。咁佢咧就高嘅，咁但係我喺針山上面呢個山頂唔係好大嘅啫。咁我竟然間有一次見到馬騮大遷曬。哇！喺香港見到馬騮大遷，真係好似我喺山頂上面見到我左右兩邊咧，都係由第一隻馬騮開始行過嚟我側邊，就好似見到啲螞蟻咁樣，螞蟻就溜過一個小沙塘嘅沙丘咁樣咧，就一路咧就一條線嘅無盡咁樣嘅，真係哇！一眼望到，跟住我就好誇張，真係嗰次係人生最大經歷嘅，見到馬騮大遷曬，跟住咧我一路企喺側邊啦，每一隻馬騮行過我身邊嘅時候咧，佢哋好近嘅咋。因为那里不是很大啦，咁就大概是两三尺的距离嘅啫，同啲马骝真的很近。每一只马骝行过我的时候咧，都是在度掘住我的哇！我的心都几慌啊，因为我得我同我另外一个嗰阵时队友咧，两个咁我哋两个人啫，佢哋都唔知数到几多只马骝。咁我哋结果咧等咗十几分钟，佢哋咧嗰个马骝队咧先至行晒，咁我哋先至可以哇，松一口气。咁樣去到落翻 山，正常佢又唔會干預你嘅，即係唔會搞你嘅。 係啦，係。 好多時候咧，一會執啲人咧，一會想攞食物。因為啲人喂慣咗啲馬騮，喂馬騮，喂馬騮，喂到咧成件事就佢哋習慣咗去攞啊。有一次我就行即係去露營啦，咁有個媽媽就帶個小朋友嚟啦，咁樣。咁、那個小朋友當時咧就話：，媽媽媽，只牛食草啊，咁樣啊，阿姐咁慘啊，只牛只食草咋？不如咁啦，你俾個麵包佢食啦，跟住哇，我心諗小朋友，你啲牛食草食乜嘢咧？咁嘅時候都人喂慣咗佢，咁佢就搶，所以啲人就話啊，啲馬騮識分膠袋啊，邊間超級市場啊，佢哋會分係唔關事嘅。你只要喂慣咗佢，佢就會搶你嘢食㗎啦。 係咯，咁如果我哋正常見到馬騮，嗰個正確嘅應對方法 係 點咧？ 咁第一件事咧就香港啲養慣即係種壞咗啦，咁你就啲膠袋啊、食物啊、麵包啊，唔好俾佢睇到。 係 呢、這個好緊要嘅，千祈唔可以俾見到。你都唔好響啲馬騮群度就攞食物出嚟，會搶你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啲人話喂攞啲棍嚇佢啊咁。其實無端端你嚇佢咧，佢就即係覺得你有攻擊性，咁佢就會攻擊翻你㗎啦。 嗯， 即係好正常嘅嘢嚟嘅。咁真係萬一圍住你咁點算啊？咁你可以用一嚿石頭舉高佢嚇嚇佢就得㗎啦。嗱，跟住嚇佢啫，唔好掟佢，係因為子彈得一發啊嘛，掟咗冇子彈啊嘛。 嚇人嘅子彈，嚇人嘅子彈咧就緊要過射咗出去嘅子彈啊！ 梗係啦，嚇嚇佢就得㗎啦，揸住。因為你弱速啊，如果你打親佢咧都弱速唔好嘅。 如果譬如大嗌啊咁樣又得唔得咧？ 都冇乜用㗎，我發覺咧。搭嚿石头，举举，你连讲嘢都唔使讲，咁佢就会走啊！因为天然嘢，佢知道石头碌落嚟会揼到佢哋枝嘅，一举就会走开嘅。 系， 唔好掟出去，即系一路跃出啦。嗱，恐吓马骝就应该未有呢条罪嘅，大家可以安心啲，吓吓佢，保护自己。咁举举佢，咁佢惊咧，见到石头咧，佢就会走噶啦。 嗯， 咁我觉得呢个方法就大家都好啦，你又唔会伤到佢，即系赶咗佢。咁因为嗰时候咧，一家大细行咧，你都会惊啲小朋友俾佢打亲啊。 系啊， 即系搞到整伤都唔好啊。 系啊， 小朋友会太有爱心啊嘛，唔知道哎呀好得意马骝仔，尤其是系新初出世嘅马骝仔。抱住个妈咪下边，你就好紧张啦！啊，我都只想攞下佢，咁就大镬啦。 咁大家留意住啦。好啦，讲翻呢条路线啦，城门水塘啊，经过呢个醉酒湾防线啦。咁我哋走嘅时候已经讲咗嗰个路线系可以点样啦。嗱，但系中间咧喺整条嘅路线入边，有冇啲特别嘅打卡位可以即系醒下啲听众咧？ 啊，城门隧道就可以，即系嗰啲门口位可以打卡啦。 系， 跟住如果你有够力气咧，就可以上去呢个孖岗山嘅。啊，咁不过你就唔系个个上到啦，呢个为顺境嚟嘅。咁你睇翻個標，佢處牌咧係 W 嘅。呢段都得意地方咧，第一地方佢係萬里豪徑，同時間嘅惠順徑搭埋咗嘅。啊，咁啊當然啦，佢好處咧就係我哋走嘅時候咧，你又直直走跑上樓梯上，即係跑斜路上嚟啦。我今次走咧就斜翻條樓，即係斜路一路行翻出去。咁你話咪打卡咧？有㗎，因為我哋一由城門水塘嗰個叫做三號燒烤場、六四六四號燒烤場一出。就成个梨木树啊，就喺你脚下边噶啦。 咁呢个都非常靓啊吓，咁大家可以就啱呢一个日落嘅时间，哇，随时可以影埋呢个日落，仲靓啊！ 系啊，想望到渔心广场啦，之后一望出去，成个青衣都俾你望晒， 哇，真系冇得呢张卡就 开扬啊！ 好啦，咁啊，睇下大家有冇时间去玩一玩啦。唔该晒 Sunny， 唔该晒你， 多谢晒， 拜拜。

你唔好计较咧，你得翻嚟嘅嘢系你意想不到咁大。 逢星期二晚上十点到十二点，同你继续倾马俊伟教你做只出色的马仔。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八分啊，咁啊，扭开心机，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有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啊，可以同听众一齐咧就望一望。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都系另外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嚟到朝早七点零九分啦吓，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底下，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咧？要问一问 Toby 啊，早晨 Toby。 系啊，早晨啊，小白。咁咧先讲下今日交通情况啦。咁有个爆水管嘅位置咧，可以提提大家嘅。喺旺角嘅奶路臣街就有水管急收，咁而家介乎渡船街同埋广东道之间嘅一段奶路臣街同埋地士道街系需要封闭嘅。重复多次啦，就系介乎渡船街同埋广东道之间嘅一段奶路臣街同埋地士道。因为有水管急收需要封闭，揸车的朋友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过了电话机楼。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就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嘅。咁今日交通就是这样啦， 都不算特别复杂啊吓。星期五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啦， 系啊，都是恒常嘢啦。小白今日跟你讲一样嘢，就是平时去即系喺街道会不会发现到一些的士呢同一般的的士有些不同的、 例如 可能 车身 是啦，车身啦，形状啦、 我现在都有几款的的士在这个、路面上，当然最传统的那只就有啦、但是有些新的呢，我自己都觉得是挺靓仔挺醒目的。 是啊，挺靓的，现在的的士真的很 入到入去又宽、 是啊，但我其实都很想坐那些新的的士，即如果有得揀呢在的士站、当然这些就即不到你去揀啦，你 后面那个行先啦行先啦、我想坐新车。 咁就唔得啊嘛！但我其实想试下，即系如果喺的士站，我直接唔上第一架，上第二、三架会点样咧？ 都得嘅，呢度后边嗰人冚啫嘛，我俾你上先啦。 咁、但系第一个的士司机应该就会好不满咯，即系点解唔坐佢咧？ 咁、你后边继续有客噶嘛，应该 OK 嘅， 应该 OK 嘅、 你话你仲等个 friend 咯，唔好话俾人听你想其实想坐新车， 系啦，想坐新车咁样。咁啊，当然而家啲新车真系好，里面嘅功能啦，同埋里面啲设施都多过旧嗰啲多多声啦咁样。咁啊，譬如而家都有啲即系新嘅的士，咪叫做无障碍的士嘅，咁嗰啲的士都系就俾可以俾啲伤残人士可以搭嘅呢啲的士，即系你坐轮椅咧、都可以上到呢啲的士。 喺后边嗰度上噶嘛，佢系咪可以？ 系啦，我就见过有啲人真系喺度开嗰个后面咧有个。鐵閘咁嘅嘢咧，就係、有個滑咩塊板啦，應該話咁佢就可以推上去。咁、我之前咧都有啲好奇啦，即係啊個輪椅嗰個人士坐咗上架車嗰度啦，咁究竟佢會佢點樣可以坐穩咧咁樣？咁、原來咧嗰個的士裡面嗰個設計咧就有兩條索帶俾佢就索住個轆嘅。 係。 咁之後咧佢哋再綁多幾條安全帶，佢唔係綁一條喎，原來輪椅嗰啲咧佢起碼要攬兩條安全帶。 梗係安全啲嘛。 係啊，咁之後就先至綁穩咗喺架車度咯。咁、然後佢就都叫做自己有個位咁。在后面坐咯，咁都系一个几好嘅设计啊，方便啲 系啊， 伤残人士咁、 希望就呢类型嘅 的士都可以多啲啦，因为我记得都有声音就系话过呢类型嘅叫做弗洛伊人士嘅 的士咧，就个数目唔系好够啊。有阵时佢哋就算咧想出去，譬如去社区中心或者去其他地方咧 ，call 的士都 call 唔到。 系啦，不过咧 call 的士呢样嘢咧，但系有啲嘅新闻都发现咧，对于一啲伤残人士 call 的士原来系好贵嘅，即系本身大家大众一般去 call 可能即系好平几蚊咁样咧。 啦，有啲电照咪$5定$10咁样， 俾多钱嘅， 系啦系啦咁样。但系原来去电照呢一类型嘅轮椅嘅的士咧，哇，嗰个价钱可以好贵，可以超过$100嘅，$120先至达到啊，有啲 系。咁啊，所以政府多啲补贴啦，希望呢方面我 系系啦。咁其实业界即系收到咁贵，又好似唔系几好啦。即系对于一啲轮椅人士嚟讲，即系佢哋融入个社会就比较难少少咯。 咁佢哋亦都可能喺经营上亦都遇到某一啲嘅问题嘅。 系啦，我谂两方都各有困难。 系啦，系啦， 系啊。咁但系都希望大家互相包容下啦，喺个社会度系啊。咁所以方便呢啲轮椅人士出入都好啊。即系佢哋先至可以喺个社会度，佢哋都可以好有用噶嘛。 系啊，系啊，冇错啊。 系啊，即系谂下， 好有贡献 嘅，系啊，好有贡献。系啦，等于残奥嗰啲嘅运动员，佢哋都系其实都好劲噶嘛。 系啊， 系啊， 佢哋做到嘅嘢，其实我做唔到啊。系真心讲句， 系啊，你叫我剑击，我都唔得噶。 譬如打乒乓波咁样，哇，好犀利。 系啊，嗰啲真系 我接佢一球，我未必接到。真系讲，即系真心讲，接到都弹出界。 系啊，就算剑击我都。未必督到人添， 系啊，你俾人督咯， 系啦，我都系咁督咯。 系好啦，走嚟啦，好啦，唔该晒 Toby。咁啊，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阿欧啦。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星期五嘅早上，早晨，早晨啊 ，Happy Friday 啊。 天气如何咧？ 天气几好啊。咁啊，琴日咧一路都听住收音机啊，或者电视啊，或者自己做嘅时候都有讲住话，喂，有机会打风，有机会打风。其实讲咗一日咧。冇喎、啊，天朗气清啊吓，万里无云，蓝天白云依然有喺度，仲几热下添，咁啊，所以今日大家星期五可以着啲轻便啲嘅衣服去翻工啦。咁因为好多公司平时咧啲上班族都要打下呔啊，或者着下套装裙啊，咁但系到星期五咧就可以容许啲同事们咧一齐轻松下咁啊。Happy Friday 啊嘛，可能三四点啦，收个市之后就可以饮下啤酒啊，倾下偈啊，食下薯片啊，咁样大家交流下或者咧联谊下咯。咁啊，呢啲风气我觉得可以推广下噶。始终一个礼拜去到啦，叫做一个礼拜嘅尾巴啦，意思就系星期五临尾个一两个钟，其实啊，可能过去嘅时间，可能星期一啊，就得罪同事；星期二啊，得罪上司；星期三咧就同啲同事有拗叫。星期四啊，同个客仔咧讲唔埋，到星期五咧，自己告上翻自己又好，即系修补下啲关系咧，都系重要嘅。今日应该系开心嘅一日嚟嘅，希望今日咧大家都过得事事顺心啦。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讲佢啦。 好，唔该晒欧。咁啊，天气方面啊，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酷热。咁啊，最高气温啊，大概33度。咁啊，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方面啦，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亦都有高温触发嘅雷暴。咁啊，海面有涌浪。下周初天气亦都唔稳定噶。而家29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嘅。咁啊，朝头早嘅时候，我哋又可以一齐上下堂。 晨光大学， 早晨佳哥， 早晨啊！ 嗱，上个星期咧就开学啦，好多人咧都仲扑紧啲课本。 系啊，出到旺角咧啊，我真系你知啦，我离开学校好好多年噶嘛，啊突然间咧见到好多后生仔喺度咧买书咧，种以前好似翻学嘅感觉，仲过瘾就系咧。仲有買二手書啊！咁咧發覺咧係有啲即係佢有啲二手書局喺樓上添。 係啊係啊！ 咁就揾啲後生仔，就見到啲似學生哥撲書咧，就走埋去喂學生哥，係咪買二手書？ 我想話我以前都試過咁樣俾人帶咗上去睇書啊！ 係咩？ 係啊！ 我年代又咪唔興嘅，但係喂佢其實嗰啲書嘅質量都唔得嘅咧。 我覺得睇一間間喎，同埋睇下你買乜嘢。如果係教科書課本咧，我就覺得麻麻地嘅，因為都可能幾污糟，或者個實用性好多咧，真係溶溶爛爛啊，污污糟糟啊，或者寫滿曬筆記咯。如果係其他書好啲嘅， 我就懷疑咧，就係可能係咪成日嗰啲書信都會改版本咧，個版本會跟唔上咧。 會嘅，會嘅。但係有啲學校都會好好嘅，即係好貼心，即係覺得，算啦，如果你阿哥俾咗本書，你冇理由叫你買個本新嘅，不如照用啦咁樣咯。 咁其實咧講起二手書咧，就勾起我好鬼多回憶嘅。 因為你好有書緣噶嘛，我知道。 係，因為咧我本身我啊中意睇書啦，咁屋企又買咗好多書啦，而且我由即係我由中學嘅時候咧，都已經好中意即係去行書店啦。不過我僆仔嗰個年代咧就窮啲，咁啊冇咁多錢咧，咁啊所以咧就通常咧同我同學一齊咧去行嗰陣時行啲二手書店。即係七八十年 年代咧，香港仲有好多二手書店嘅。 係。 咁咧就啲書就平好多啦，咁樣，所以我哋就 先 去買書。 爭好遠。 係啦，但係咧，自從去到九十年代咧，開始咧睇書嗰啲情況，即係嗰個流行程度咧，就慢慢差咗、嗯。香港嘅書店都少咗好多。 係。 少到近排咧，啊，我又發現咗一個現象喎。 嗯，係咩咧？ 過去嗰一兩三年啦，突然間發覺咧，市面多咗好多二手書店。 嗯，竟然係咁樣，唔係冇乜人買書咩？應該 咁啊！我走去八卦下啦，我就發覺一個現象，就發覺原來多咗人移民啦。 嗯， 咁好多移民咧，佢都好多書咁啦。 嗯， 咁就為咗即係要妥善安置佢啲心頭好啦、嗯，就錢都唔收。 系， 直情送咗俾啲二手书店。 系， 咁二手书店冇理由有人送书嚟唔要 啊嘛。系啊， 所以猛执咯。咁、 嗯、 有啲咧就因为咁样就，哎，不如开咗间啦，开先啦、嗯。有啲甚至开咩咧，就网上啦。 哦， 就咁样，咁啊多咗好多啲咁嘅二手书店咯。 嗯，咁但系如果佳哥你讲话而家市面上多咗咁多呢一啲二手书店啦，嗱，嗰个原因系因为多咗人移民而唔要啲书啦。咁以往嗱，你自己买咁多书啦，二手书可能都有买唔少啦。有冇试过自己卖翻自己啲书出去啊？ 卖过几次。始终地方小嘛、 嗯、 我买的书起码超过5-6千本以上。 五六千本 啊，因为始终呢看书呢你一段算时间的、嗯、譬如说呢我好记得的好肉痛的、 嗯。 我第一次将我的二手书卖给书档即是卖给书档呢、嗯、是我读完书过了几年了。因为为什么呢、嗯、你读书的时候是一批书你出咗嚟係你係唔會用 嘅 嘛，係咪先？咁、嗯、你於是乎你咪為咗要騰空個空間，咁咪要揾二手書嚟黐咗啲老闆嚟接咗佢走咯咁。咁每嗰段時間你興趣可能有啲變化， 嗯、 或者後嚟我專注落去民間風俗啦。咁、 嗯、 我以前我啲讀文學啊、 嗯、 文學評論啊， 好似唔使留啦。 係咯，小説創作嗰啲完全可以唔使留啦，咁、嗯、又可以掉曬俾二手書，即係咁樣咯。即係咁我。經歷過都起碼掉過5-6千本㗎， 好多人驚㗎，我諗好多人畢生都冇睇到5-6千本書。 唉，咁啊冇乜嗜好嘅，咁啊如果真係中一個中意書人咧，講真啦，好、嗯、自然就買啊，越買越多，越買越多㗎啦，咁、 嗯、 樣咯。不過咧就近呢幾年就係奇怪就係、是、因為網上嘢多咗、嗯，網上書多咗啦。download 喺網上下載多咗啦，咁實際實體書咧始終真係差好遠。 我自己好憎睇電子版嘅， 係咩？ 係啊，我覺得好辛苦啊，望住個方，然之後揭頁又好唔實在咁樣，硬、又要摸高個頭咁樣望住個屏幕咁樣。 啊，真係我都有咁嘅感受。 係啊， 我電子版除咗方便喺寫文章嘅時候咧揾啲資料來源之外咧。其实电子版绝对不是读书的一种享受 是啊好不享受啊 我 都很辛苦。 拎着翘着本书拎着来看呢咁样才是过瘾的。不过新的书现在开始大老化。 嗯。 咁成日戴着眼镜看呢就硬是差一点点咁样。 嗯。 但始终都是揸着本实体书看呢过瘾很多。 是的。同埋我觉得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每一种的、文学作品的排版都不一样呢有啲字呢嗰啲排位呢是真的看得很辛苦的。有啲呢就好密啦有啲就印到大隻啲啦咁样。 係。 佳哥我問下你先咁你最鍾意睇嘅係乜嘢書 我種類好繁多啦、 嗯、 譬如我譬如啦讀書嗰陣年代冇學小說啦小說我好多嘅。咁、 嗯 啊、後嚟呢就慢慢就集中咗喺即係民間嘅風俗啦、 嗯 啊、民俗研究啦所以我就集中喺啲宗教啊地方風俗啊歷史傳承啊、 嗯、 宗族文化呢啲書多咯， 係 屋企都係屋企都係呢一堆噶啦，係咯。 嗯，我自己最中意睇字典 啊。 因为咧，我外公咧以前系一个好中意研究中国文字同埋中国文化嘅人嚟嘅，咁佢咧就次次翻国内嘅时候咧，就会去嗰啲书局嗰度买一啲咧成尺厚嗰啲词海啊、词渊啊、词源啊、词乜都已经有一大栋啦，成个柜都系由底到顶，全部都系词乜。咁所以咧，我细细个开始咧就好中意睇嗰啲咁鬼大本咁厚嘅书，细个觉得哇可以当凳坐，到大个咧就开始即系觉得诶呢啲都几好啊，有时认识一下啲好古怪嘅字啊，咁睇下啲以前啲故事。 講起字典咧，其實而家我覺得係最滯銷嘅、 嗯， 因為你網上面 check 啲字實在太容易 啊。係啊係啊，我都有好多字典想買啊，而家。 但我屋企我講真啊，我咁多年嘅字典我冇掉過一本嘅。 我都冇掉啊。 包括我方溫嗰陣時候買嘅字典， 嗯， 我仍然保持到而家。 我屋企有半個床下底都係擺字典， 係啊， 好得人驚，好多字典啊！但係真係一個興趣嚟嘅，即係得閒可能又會拎出嚟睇。日常咧就胃口奔馳，就未必有時間會走去慢慢睇㗎啦。翻到屋企，但係咧就即係都承載住自己一個人嘅興趣同埋自己嘅故事啦。咁所以睇書都係一個好好嘅興趣嚟嘅，邊睇書邊聽收音機啦。 係，係咁係啦。 好啦，今朝早唔該曬佳哥， 拜拜。 逢风就至，从前各有命运的际遇，相撞时同归尽处，对错都有共生的心魔，谁能一生当中只对不出错，到了批判善恶的一刻，如何辨认是敌是友，是罪业或是因果，永生不惜折磨。 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咁啊，朝早7:26啊，29度嘅气温，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 ，O 都喺度啦。 系啊，喂，小白讲下呢一个啦，唔知道你有冇上网咧？follow 一啲叫做咧唔同嘅馬路群組啊， 有啊， 或者馬路討論區， 有 睇、 啊、 下人哋咧點樣揸車揸衰啊， 無厘頭撞車啊嗰啲咧一大炸片， 係啦、啊，警惕下自己， 睇完之後冇錯， 係、啊、 警惕下自己， 係、啊、 即係你以為條路係直嘅， 嗯， 冇事啦， 係、啊。 可以無端端都撞車嘅喎， 係啊，有另外有啲車中溫雞中出嚟咯，即係呢啲又用翻啲老司機嘅術語啊， 中出嚟自己都可能無端端炒就炒㗎啦。 係啦、啊，咁、啊、當然有好多嘅原因嘅，咁啊，即係汽車事故啊，一件都唔想啦，咁所以大家駕駛嘅時候要小心啦，或者分外留神啦。咁要知道有陣時加入呢啲群組咧，都唔係一味放符嘅、 嗯， 一味睇到哇，你睇下嗰啲車。又碾车啦，或者嗰啲车咧又乱咁揸啦，cut双白线啦，或者有啲人咧又乱咁过马路啦，啊入边咧都有啲善意嘅 post 喎，不过就真系唔多，我揾咗一个，我揾咗一个善意嘅 post， 呢个大海入边捞咗一个， 喂有一个网民咧近日就喺面书群组啦，其中一个讲马路事件嘅群组啦，咁啊上载咗一段车 cam 片，嗱呢段车 cam 片咧。是我过去睇呢个群组呢睇咗一年啦、 啊、 最温馨嘅。 好正面啊。 係啦话说呢个小朋友好似你公子嗰啲年纪啦咁样就拖住一个阿伯嘅手。咁啊阿伯伯就拖佢过马路啦、 嗯、 因为绿灯㗎嘛行人嘅绿灯。咁、嗯、啊汽车司机就停车囉。 係啊。 跟住呢个小朋友呢 好似日本式嗰啲小朋友，去同个司机打招呼咯， 挥、哦、手。 系啦，跟住阿司机哥哥咧就将条片摆咗上网，咁、啊、但系佢就啵咗小朋友个样嘅、啊，即系都加咗啲哈笑落去啦。咁、啊、佢、啊、就喺文章上面讲话啊，小朋友你好得意啊，咁有礼貌，好想搣你一下面珠灯啊咁样。咁嗱，搣你一下面珠灯嗰个系搞笑嘅啫。但系呢一种有礼貌嘅风潮咧。我覺得幾好喎、啊！嗱，講真的，我都揸咗十幾年。 咦，我仔仔成日都做呢啲嘢。 你成日都做呢啲嘢㗎？你個仔 嗱，其實我細個已經係咁啊，佢啊得多遺傳啦。 係 咁，佢有陣時無論喺街上面啊，見到譬如有佢真係見到有消防車行過咧，佢會加油啊，加油！呢度揮手嗌加油，啲、哦、消防員又會應佢。 好好、啊、喎。 跟住咧，有陣時行過馬路嘅時候，或者隔離嗰啲車停喺度咧，佢、又會同隔離車嗰啲揮手，跟住隔離啲人咧。可能又同佢一齐互动嘅喎，可以 系系拆埋包剪揼咁样系咪？拆两板先啦，靓仔咁样系嘛？ 真系几温馨，我自己都一直认为 系咁都好嘅。咁啊，呢个就在乎家长好好咁去教导小朋友啦。呢啲温馨嘅画面咧、 啊， 就可以流传喺呢啲马路嘅群组咯。就唔系一味得撞车啊、炒车啊、cut 双拍线嘅。 今日系九月十日，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四。適宜开光、祈福、修造、动土、纳财、造仓、栽种、牧养、会亲友。 今日好好多、哦， 平常心看待啦。今日忌作灶、入宅、迁徙、祭祀、进人口， 听落又好唔得晒， 亦唔系咁差啫。今日都是世界自杀防治日， 我会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将正能量带俾佢哋。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大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石硖尾白田村十三座一个单位凌晨发生火警，一人死亡，十三人受伤。警方凌晨近两点半接获多人报案，话发现浓烟，消防到场灌救，大约三点将火救熄。火警期间，一名男子从高处跳下受伤，昏迷送院，经抢救之后不治。十三名伤者当中，一名女子昏迷，大约九百人一度要疏散到地下同附近嘅公园。警方国安处公布支联会七名常委涉嫌干犯国安法被起诉，当中两男一女同支联会被控涉嫌违反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国安处已经冻结支联会大约220万港元涉案资产。被控的36岁女子同时同另外四名男子被控国安法的实施细则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今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支联会话得知律政司起诉主席李卓仁、副主席何俊仁、周幸彤同支联会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周幸彤同常委梁锦威、徐汉光、邓岳君同埋陈多伟因为冇提供国安处要求嘅资料而被起诉。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像方式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习近平说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15周年，五国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金砖国家要推动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团结抗疫，亦都要推动开放创新增长，推动共同发展。习近平提到中国已经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10亿剂疫苗和原液，将会努力在全年对外提供20亿剂的疫苗。他又宣布中国年内将会再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捐赠1亿剂疫苗。习近平说中国春年将会接任金砖国家主席国，主办领导人会晤，中方期待和金砖伙伴全面深化合作，构建更加紧密和更务实的伙伴关系。 美国总统拜登推出更严厉措施，要求民众接种新冠疫苗，涵盖大约一亿人，占大约全国工人的数目三分二。新措施下，在行政部门工作的联邦雇员和同联邦政府有业务往来的承包商都必须打针，不得以病毒检测替代。员工人数超过100人的私人企业亦都必须要求雇员打针或者每星期检测。当局亦都会要求接受联邦医疗保险或者补助的医疗机构员工打针。拜登批评仲未打针的民众令到所有人付出代价。白宫透露，联邦雇员和承包商会有75日时间完成接种，除非因为宗教或者医疗需要而获豁免，否则不遵守规定的人会被转介至人力资源部门处理，有可能被解雇。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亦都有高温触发的雷暴，海面有涌浪。下星期初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青衣北桥去青衣方向桥中间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接近德士古道回旋处。重复多次啦，就系青衣北桥去青衣方向桥中间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德士古道回旋处。咁喺旺角嘅奶路臣街就有水管急收，而家介乎渡船街同埋广东道之间嘅一段奶路臣街同埋地士道街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到落平石龙尾顺利村，咁后少少近住安秀道嗰段咧，亦都挤塞，排到去井栏树；旧清水湾到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荃锦公路落返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是邓子峰。由去年2月27号起，政府$2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在1958年出生，记住在今年9月1号至30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佢会唔会就系你幻想中嘅初恋呢？ 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若爱恋能终一生，若爱的人终于可步近，无限地尝试找这一吻。 Gigi 认为初恋是珍贵的回忆来的，揀选了这首作品翻唱，就是希望带大家回到初恋的时光，同大家重温对爱情的憧憬。作曲王上伟，填词何秀平，编曲 Mark Tai， 监制赵增熙。 像无尽绿色的仲夏，似月满那深秋。 今日 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梁咏琪《初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获好评的国剧正式登陆港台电视三十一， 《大江大河》 获奖无数，包括年度最受期待作品奖、年度最受期待电视剧、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最佳编剧、中国电视剧品质盛典。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大江大河》，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体坛一周大事回顾，咁啊，梗系睇咩咧？睇下咧就系前瞻下呢个嗱，九月十五号正式开幕系咩咧？全运会啊， 系啊，全运会 第十四届全运会九月十五号正式开幕啦。咁但系多个嘅项目咧，其实都会即系首先啊展开噶啦。其中啊吓，咁啊喺东京奥运赢得铜牌嘅牛下女车神李慧思，咁啊将会喺咧十号，今日几多号啊？ 哦，今日咧就十号啦， 冇错啦。咁啊今日咧就会火炮嘅队友啊出战咧就系单车女子团体竞速赛。咁啊，争夺奖牌嘅，咁啊睇翻啦，香港今季都派出咗咧169名嘅运动员啊，加上66名嘅工作人员咧，咁啊去到咧就内地嘅陕西，咁啊参加全运会，咁啊参与咧有18个嘅项目噶吓，咁啊见到咧就系攀岩运动员咧，咁啊欧志峰咧就将会担任咧就今届嘅开幕礼嘅香港代表团嘅旗手嘅。咁啊有好多嘅運動項目啦，咁啊香港隊都參加，咁啊總之就希望大家越做越好嘅成績，呢樣嘢就好緊要啦。 係啊，希望繼續咧有好嘅成績，為到香港隊咧攞多啲金牌翻嚟。 係啦，咁啊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住咧就係運動員啦嚇。咁啊嗱，運動方面除咗全運會之外咧。在英超呢非常之瞩目的呢就是 C 朗就返咗去曼联啦。咁、到底佢边一场嘅比赛呢会系正式出场呢 嚟啦嚟啦，系咪礼拜六十点钟曼联对纽卡素。 有传呢一场曼联对纽卡素呢，咁 C 朗有机会呢会出场。不过呢真系传嘅啫。咁到底系咪即系会先喺后备嗰度、然后又再出场，定还是直头呢有个嗱传啊吓，话佢希望咧喺主场嗰度咧有一个特别迎接 C 朗嘅仪式嘅。咁啊，当球员进场嘅时候咧，咁啊，当呢个音乐响起咧，就冇人嘅，球员唔进场，点解啊？俾 C 朗一个人进场， 系啊， 即系去到接受大家嘅欢呼声， 叫做贵宾式嘅礼遇啦， 真系贵宾 嘅 球王喎、 简直系爱回家，唔止开心速递咁简单啦。不过即系我自己觉得最有仪式感啊，莫过于阿卡云尼啊，将自己嘅7号波衫。拱手相讓俾阿斯朗拿度啦， 好似嗰陣時科蘭都係呢個21號。 係啊，咁啊唔緊要嘅，我覺得卡文尼都係一個好嘅球員嚟嘅，用自己嘅實力證明自己啦。咁啊斯朗啊，你話佢翻去負責賣波衫又好，串連啲球員又好，不過咧我覺得又磨合期嘅，因為咧本身咧曼聯啲年青球員咧其實踢得好地地嘅，咁斯朗去到究竟融唔融入得到個球隊咧？如果踢法或者風格同佢當年踢曼聯嘅時候係咪好相近咧？呢啲咧都係考量之列，同埋有啲懷疑啦。嗱讲开怀疑咧，去到榜尾嘅阿仙奴啊，主场就迎战诺域治啦， 唔好掂，唔 系好掂，去到榜尾咯，有目共睹，佢嘅劣迹系有目共睹啊，大佬系咪先？ 真 系 好差、 啊，你公司嘅业绩系有目共睹。即系我自己都打过突啊！ 佢点样跌啊跌啊会跌到咁噶？ 譬如我哋睇报章啦，攞翻啲资料嚟做节目啦，咁样你会见到咧阿仙奴后边括住系20咯，哇真系！ 睇都即係不堪入目啊！ 你諗下，由以前阿仙奴雲加，跟住咧曼聯有費翔噶嘛，咁大家即係上一代嘅領隊都離開咗啦，係咪先？都退休啦咁樣。咁但係你見曼聯咧，佢真係呢幾年咧，佢由戰績好差開始。佢慢慢行翻上嚟， 系冇錯啊！佢嘅青訓同埋咧，有陣時借用啲球員咧，喺其他嘅球隊咧踢得好翻咧，跟住再俾佢踢翻曼聯咧，呢啲全部都係我覺得德政嚟嘅。係老實講，我就麻麻地曼聯呢隊球隊，不過近呢一兩年真係打得好好嘅。咁、 啊、 你一定要心 悦 誠 實嚟嘅。 係啊，我啊睇數據嘅。 阿仙奴嗰啲其實佢錢就用咗。 係啊， 咁成績去咗邊 咧？嗱，唔緊要嘅，我覺得轉會窗冬季轉會窗之前咧，一定會一個翻天覆地嘅改變嘅、 嗯， 即係每次咧叫做亂局咧，要重新咧都要即係將佢咧化為灰燼咁先得嘅。 今年嚟睇下佢可唔可以即係俾心機爭到個第四翻嚟？ 係啊，可能即係成日都話阿仙奴呢個球隊叫槍手啊嘛，中意喜歡嘅。咁啊，槍手可能即係自己搞掂自己先，浴火重生啊嚇。咁啊，從角度講下咧，嗱，東京奧運咧以至殘奧咧都圓滿結束啦。啊，有興趣了解一下啲選手村會做啲乜嘢？ 呢個賣咯，係嘛？ 係啊，冇錯啊。嗱， 咁係同房地產有關嘅 呢個項目啊，最感興趣啦。究竟？点样买到选手村嚟住呢？嗱，真系、哦、重新装修发售、哦，咁啊睇翻楼盘广告咁啊，不过讲紧喺东京，同埋你外地人啊买唔到啦，可能21座嘅住宿咧大楼将会重新嘅装修，并且改造咧5650个住宅单位啊租售嘅，预计咧2024年3月就可以入伙噶啦。选手村咧关闭当晚咧，咁啊都有好多选手挂啲旗出嚟啦。不过你估下其实选手村入边咧最多嘅设施包括咧系一啲发型屋啦、洗衣店啦，咁嗰啲咧有某部分会保留嘅， 系啊， 因为可能有啲 洗衫铺咁可以 系啦，有啲商家佬可能谂住，喂你咁多洗衣机，横掂都系我入嚟开间嗰啲自助 系啊，啲人自己入嚟 系啦， 入紧仔啫嘛， 系啦，无人洗衣店，咁啊发型屋嗰啲啊好简单，整啲速剪铺啦，咁样，15分钟嘅快速剪头发嗰啲啦，咁啊，喂，其实都几好， 跟住开多几间便利店，佢有5000几户啊嘛， 系啊， 咁你开多几间便利店都够吞吐量啦， 系啊，咁啊唔知大家有冇兴趣入去选手村做下生意咁样，哦，好啦，讲埋呢个啦，呢个就系咧美国网球公开赛啦，半准决赛咧，咁啊发挥后劲啊，讲紧咧就系世界球王啊，祖高域啦，连追翻三盘咧，反胜意大利好手啊，贝纳天尼啊，勇闯四强，距离咧全满贯啊，兼生涯嘅第21个奖杯咧，就只系争两步啫，咁样，咁啊，究竟祖高域啊？可唔可以咧迈向第21个满贯进发咧？都好紧张啊吓！咁啊，中意睇网球嘅你咧，其实礼拜六日啦都有好多波睇啦，咁所以可以密切留意住啦。至于咧中意睇波嘅你咧，咁啊上个礼拜就系国际赛期啦，啲、 啊、 国家队啊打嚟打去啦，咁但系大家都系中意睇联赛嘅。英超啊、德甲咧都会 come back 噶啦，咁啊大家可以睇多啲好波。 何谓成熟并未望通？实现中却不轻松，两者怎去兼容？兼容构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懂，让太大步冲扑转天空，却丢失了松容宽容。理想追到之前，发觉到处已失控。过去要快乐，就直接敲敲我的心。能够听到洁净声音，在挫败中总有不甘，累了变空也未算暗。再微细，连世界有种剔透感。时光过度，一想青春翻空，错过脑壳，甜言会变作苦。何谓成熟？我靠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两者怎去兼容？兼容构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懂，让太大步冲扑转天空，却丢失了松容宽容。理想追到之前，发觉到处已失控。好，假使你听到，期盼你感觉到，假使间有天光阴到底，我再也不懂唱，始终几位始终喜欢。 此晦气了，感到很逼到，不知怎形容。 有 Ian 陈卓贤嘅搞不懂，时间嚟到早上嘅7:48啊！早晨啊，钟哥，早晨啊，欧，早晨，晨光嘅听众， yeah. 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79%啊，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我哋三个都有揸车啦，咁啊朝头早咧，我亦都知道好多揸紧车嘅朋友仔咧都听住我哋嘅，咁有啲就系揸车翻工啦，有啲咧就系真系揸车搵食啦。你哋有冇幻想过，即系你考到车牌啦，又中意揸车？幻想过将呢一件事咧当做自己嘅职业，因为之前咧前一排咧都有啲朋友仔话，冇乜嘢做嘅时候，自己有架车咧都试一试啦。我自己有朋友都有试过嘅，咁佢就做咗一次，即系想体会一下呢个载乘客嘅滋味。 车司机 系啦， 不过最紧要有牌啦，嗰啲网约车。司機就好多規管嘅，咁所以就避免誤墮法網啦。咁啊，希望大家都留意啦。即係你中意揸揾食車，咪考翻個牌咯。咁樣， 我個朋友係揸嗰啲貨 van。 係啊，一睇你個朋友就知道佢係合法守規同埋揸揾食車㗎啦。 5.5吨啊！ 咩啊？ 5.5吨 唔系细嗰只 van 仔，细嗰只 van 仔 爽唔爽啊？ 爽唔爽？佢话唔爽。 唔系我话部车爽唔爽？ 咁、我唔知道，我又冇问 精神车爽精神。 我又冇问到咁详细。不过另外有个朋友，佢又真系喺本身佢做导游嘅，咁你知道即系冇公开啦。咁佢真系咧买咗架车，佢直头买咗架嗰啲小型嘅货 van， 咁跟住就 嗰啲车中哥你知咩？卅几四十万噶。 哦，咁你搵得翻就得噶啦。即系如果你 揾食工具， 我自己都有部啊！ 你 够的士 鬼， 钟哥，如果我都有部啊！ 呢啲投资工生财工具咧，你投资落去，你揾得翻就 OK 啦，揾唔翻先叫蚀盘。 咁你有冇谂过咧？ 冇 揸揾食车， 冇 我有啊！ 你有啊？ 其实我就好中意揸车，真系你估唔到咧。但系揸揾食车咧最惨就系两样嘢，因为有啲朋友都揸揾食车嘅，佢话第一啦去洗手间啦，第二咧去洗手间嘅时候咧你要快啦，就唔好俾人抄牌。第三咧都系关于去洗手间，我话哇洗手间都有三样嘢，估你唔到，我惊冇生意多啲。佢话唔系噶，你做揾食车司机咧，你肠胃要好啊。如果咧你揸揸下咧。肚仔痛咧，咁你又会放屁啦，难听啲讲，跟住可能个乘客又会唔中意你啦。 而家戴口罩就好啲嘅， 系啦， 隔咗一层。 又或者你即系可能食啲嘢，你肠胃敏感嘅，你好容易搞肚痛嘅，咁你唔使开工啦。同埋你唔系咁容易搵厕所噶嘛。 系啊，我试过，唔使揸揾食车，你真系喺架车里面突然间肚痛，你都烦 啦。所以所有揾食车嘅司机，其实个肠胃都好得好紧要噶，应该系啊。 同埋我都好佩服佢哋，有时候譬如你上到车咧，你讲边一度。即其实那个地址未必我自己去过嘛，即有个人说啊拍嘢啊你嚟呢度啦咁样，佢哋都知道，即哇好犀利。 呢一样就未必一定噶，唔系个个职业车司机都知道路线噶。咁而家会好啲啦，因为你有嗰啲电子地图 啊 嘛。咁但系以前咧，我成都有阵时候我都觉得有啲猛疹嘅。即我去边度边度？你可唔可以带路啊？我带路。你唔識去咩？嗰度我唔熟喎、啊。咁、我唔係話跨區噶咯，已經、即係唔係話香港去九龍，九龍去香港。喺翻香港咪去香港咯，都唔識嘅時候，咁、我覺得你作為呢一區嘅司機，咁係咪應該要識路咧？咁、樣。 但佢哋應該有考試嘅喎，有一 有有有。不過有陣時候可能有啲客仔就去咗嗰一區，所以嗱又調翻轉頭，呢、這個就係因果嘅關係。鐘哥講得好啱，就係話喂有啲司機咧就。知道有啲客人，你去到嗰區你唔識路啊，咁佢咪唔去咯？一聽到你話、譬如去天水圍嘅，咁我真係唔熟天水圍。 但你除非唔熟， 我唔去， 即係直頭跨區咁樣，即係等於 如果有一个歌手唱歌，佢都唔识唱歌嘅，你都话佢啦。咁如果我哋做戏，有啲人唔识做戏，你都话，诶、哎，佢做戏咁屎啊咁样。咁但系点解有一个职业车司机唔识路，你又 唔 会话 佢识揸车？ 会话嘅。我记得自己成长嘅年代咧、嗯，其实有一本咧叫《地图王》嘅画皮噶， 我都有用过。 咁咧个的士司机就话得。啊，靚仔佢叫我靚仔嗰陣時候，我真係好細 個。可能叫你靚仔啦， 可能 聽 錯 啦， 有乜所謂啊？係稱呼一句啫。咁啊話，哎，幫我睇下先，啊，等阿叔睇下嗰個地圖王先咁樣。 自己又會袋一本啦，坐的士大佬又會有一本啦。咁通常都會點啊？停低架車先，或者開車之前攞本條出嚟揭完之後先開車。 你睇得叻唔叻㗎？鍾哥睇呢本嘢。 OK。 哦 ，OK， 佢有时会跳页噶、哦，即系明明嗰条路咧， 一定黐得翻噶。 系啊，但系唔知点解要过二十页先系啦，二十页之后跟住先到翻嗰条桥。 你跟翻逐版上，你唔好跳嚟睇，你跟翻逐版上。 唔系 噶， 佢有时唔系跟住喺后面嘅，就系佢嗰个吊轨嘅地方。 咁你一定系俾人搣咗一页，搣咗 呢个咪就系八元号消失的地图 啦。今日咧我就想讲下一个国际嘅新闻嚟嘅，咁啊讲咧喺英国啊。就欠缺呢啲货车嘅司机，咁而家咧呢个行业系非常之抢手啊！咁甚至咧有啲超级市场咧用年薪大概系57.几万嘅港纸啦，即系你除翻开可能每个月都有4-5万元嘅人工啦，去到聘请一啲新嘅员工嚟到应征啊！咁直头话咧，当地嘅律师同埋建筑师咧，即系某一啲嘅即系入职嘅条件啦。或者嗰个薪金咧都冇佢哋咁好啊，咁样点解会出现呢一个情况咧？咁首先就话喺呢个英国脱欧疫情啦，再加上咧劳动力老化影响底下咧，英国嘅货车司机劳力咧就短缺，即系少咗呢啲嘅人口啦。咁由于咧重型货车司机咧平均每一日咧系实际要工作12至15个钟嘅，其实系件都几艰辛嘅工作嚟嘅，你知道揸车好攰啊嘛， 同埋斋坐啊嘛， 斋坐啦，咁啊，然之后头先阿欧又讲啦，其实好多日常嘅一啲生活咧，其实都要调节啊，譬如你话去洗手间又好，食饭又好，系啦，咁但系佢仲要工时好长，12至15个钟，咁以前咧人工系算偏低嘅，即系你除翻开人工低，工时又长啦，于是乎咧就导致咗越嚟越少人入行啦呢个情况，咁不过咧嗰个当地大型货车司机的需求其实都挺多的，即是运货啊，譬如你说刚才提到的超级市场啊，譬如一些商场啊等等啦。咁而家他们那边即是英国呢，当地大型的货车司机平均年龄是55岁。 哇。 是啦，即可能揸开的就继续揸啦，不过后生仔呢就没有入职啦。全国咧而家一共咧缺少大概系9万名嘅司机啊，连到嗰啲餐厅啊、酒吧嘅货物供应咧都受到影响。咁、所以最近咧就有超级市场啦，就决定喂，不如我哋提高啲薪金，吸引一啲新嘅劳动力进场啦。咁 唔系佢哋决定嘅，系市场调节嘅。 系啦， 当呢个世界得翻一个人愿意揸大货车嘅话。那個人啊，80万年薪啦，係咪？ 不過都要即係有公司帶頭做呢一樣嘢先咯，因為有啲可能都仲睇下人哋加唔加啦，即係你加，其實其他人都要加噶啦。如果唔係就全部去曬你間公司啊嘛。咁網上面啲網民都有熱議嘅，咁有啲就話咁都真係好似幾吸引喎、即係如果你話齋睇個錢嘅話，咁但係另一邊商咧，亦都有網民話哇咁長工時，即係雖然你話錢係提高咗啫，咁但可能佢會追求呢個 work life balance。即系觉得工作都唔应该占咁大部分嘅，就唔知道即系而家暂时未知道个成效啦。咁但系嗰边咧，的确系即系呢一个工种咧系非常之短缺或者 大货车啊， 系抢手 啊，钟哥 嗱几大都好啊。咁你揸车嗰个职业车司机咧，那个空间都系好细啊，即系运喺个空间里边。所以我话有阵时候。佢哋真係要收多啲錢都未必補得返，因為你長時間困喺嗰個籠裏面呢、其實辛苦嘅，哪怕佢係的士又好，小巴又好，就算去到淨話澳港大貨車都好，佢坐嘅空間未得嗰張凳，你冇得喐㗎啦嘛，咁你冇得喐，即係你可能會即係覺得哇，你可以周圍走，你可以望到好多風景，但係你坐喺嗰個位係得咁哆哆嘅位。你坐得耐，你都辛苦啦。 我有個姑丈咧，揸大貨車嘅。 哦， 舊時咧有一兩次咧接過我放學啦。 我覺得好型啊，首先。不過最唔型係咩？掉頭 掉帽啊！ 擒上車咧， 手太 冇得擒㗎。你小朋友咧，佢要扶你隻手，你先上到車㗎、哦。你一定唔夠高， 因為只腳都唔夠長，攬唔上去。 我唔應該講一定唔夠高，係、我自己唔夠高。我自己唔夠高。 有啲細路嚟一出世 已經高過我哋啦。 收翻我頭先嘅説話。OK， 好啦，咁我坐咗上架車啦。喂，佢嗰避震咧好過癮㗎，嗰張凳咧咁樣我搖下搖下嘅，即係佢每過一個駁咧， 大貨車啊嘛， 係啊，佢成件事咧好似玩緊咧、 過山車咁樣， 類似啦，機動遊戲咁咯。咁、你嘅視野又好高啦，係咪先？咁好多嘢都可以睇得到咧。其實我係幾向往，同埋再加上啦，我都好中意睇變形金剛噶嘛，成、覺得架貨車會嘖嘖嘖嘖嘖嘖，跟住變成柯柏文。 飲太多啦， 我梗係知道啦，同埋。我都未喺香港見過柯柏文出現，係都喺美國啦，係咪？ 啱對上嗰集咩？第幾集咪有第五集啊？ 我冇睇咯， 喺香港咯。 雖然我好中意，睇到臨尾嗰兩集，我唔係好頂得順得中個，係啊，係咪啊？ 唔得， 阿 Michael Bay 真係卑卑地啊，係咪啊？卑開個卑嚇， 成日阿卑敗阿卑啊嘛， 係咪啊？係啊，成日卑卑敗阿卑卑啦。 但係頭先阿 O 講嗰個都係一個我嘅感受啦，即係我唯一一次坐上呢個大貨車咧，就係自己嗰架車壞咗，跟住咧就要拖車嚟。 拖车你拖车嗰啲都唔叫好高身啊，有啲好高身噶。 我已经觉得嗰个视觉好特别啦，因为平时你坐车咧，你冇可能系咁高咁样望喺条马路嗰度噶嘛，嗰个感觉都几特别嘅。不过头先所讲啦，即系我哋讲咗好多即系职业司机嘅一啲困难啦。咁我谂我哋都即系平时同佢哋打下气咯，因为我哋之前记得我哋都有同过一啲司机大哥咧去到打气，即系可能送个水壶俾佢啊，即系我哋嘅节目咧之前系啦。即系提醒佢饮多啲水啊，咁样。 但系饮多啲水 又要去厕所，系啊。 所以你送个水壶俾佢咯， 冇用啊。 但系要同佢 辛苦啊， 要同佢讲唔好忍，系啦，千祈唔好忍，系啦。呢啲即系日积月累噶嘛。 系啊，应该送多几个收音机俾佢，系啦。有啲咩咧？ 我哋陪住你，系啦。 陈光第一先， 冇错。好，时间将近嚟到早上嘅八点钟啦。 乌克兰等多国公民有份协助喀布尔机场重开的卡塔尔外长穆罕默德感谢塔利班的合作。欧洲药品管理局说，有证据表明免疫力较低的人和部分老年的患者需要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药管局疫苗部门负责人卡瓦列里说，证据表明疫苗对预防住院、重症和死亡有好高保护力。目前首要任务是确保最大限度地接种疫苗，不清楚几时开始为普通人接种加强剂。他又说正是评估美国辉瑞和德国 BioNTech 的建议，即是16岁以上人士在接种第二剂疫苗之后，最少在6个月内接种加强针。意大利药物机构说，已经批准为免疫力较低、80岁以上长者和护老院的住客接种加强剂。德国总理默克尔拒绝猜测今个月26号的大选结果，但表明他所属的保守派联盟中没有人会怀疑需要为争夺总理一职而艰苦战斗。默克尔说，基民盟和基社盟的每个人都很清楚，经过16年时间不会有人自动进入总理府，预计今次是一场势均力敌的选举。自2005年起出任总理的默克尔早已经表明不会参加今届大选，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党魁拉舍特出战。不过作为默克尔潜在接班人的拉舍特，在近期民调中落后现任财长社民党总理候选人萧尔茨。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78， 日元 109.77， 瑞士法郎 0.917， 加元 1.266， 人民币 6.459， 英镑对美元 1.384， 欧元对美元 1.183， 澳元对美元 0.73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1。 地经平均指数报 30,108 点，升10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95.47 美元，卖出 1,796.17 美元。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晴朗嘅天气。喺朝早八点，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喺西沙之东南偏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超强台风灿都集结喺高雄之东南大约7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台湾同吕宋海峡一带。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亦都是高温触发的雷暴，海面有涌浪。下星期初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比较挤塞噶，就系清水湾道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圣公会圣约翰小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好长噶，排到去白石台啊。咁再讲多次啦，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圣公会圣约翰小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过晒井栏树啦，去到白石台噶。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啊，平时清水湾道落龙翔道咧都系多车繁忙啦，咁而家咧就系更加挤塞啊。咁最新嘅车龙咧塞到去白石窝，咁啊，请你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暂时就唔好行清水湾道落翻去龙翔道。咁另外啦，顺利嘅利枝道去翻新清水湾道方向，近住利行楼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顺利商场对出。就是顺利的利枝道去回新清水湾道方向，近住利行楼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顺利商场。较早前青衣北桥去青衣方向在桥中间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青衣北桥去青衣交通回复正常。咁提一提你啦，旺角嘅濑路臣街咧，琴日有水管急收，咁而家濑路臣街介乎渡船街至到广东道一段咧，仍然封闭啊，就系封咗一段嘅濑路臣街，咁同埋地士道街咧都系封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在亚街路街，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接近星河名居，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着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着安秀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着黎惠，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嘅公路之路，慢线车多，龙尾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话你知。换旧或者卖旧装置之前，记得先清除旧装置的资料，以免个人和敏感资料外泄。 而在清除数据之前，要记得先做好备份，这样就可以防止重要资料损失了。 资讯保安专家提出3、2、1档案备份原则，即是最少要有三份备份，包括原档加两份备份档， 并要使用至少两种不同的形式存放，例如是电脑内置 HDD、 外置 HDD 等等。 而备份档要存放在不同地方，例如网上云端平台、 USB 或者记忆卡等。 除了要记得3、2、1备份原则之外，进行备份的时候还需要留意其他的事项的， 例如是不少装置的储存功能可能会因为环境又或者安放时间太耐而受耗损，所以需要定期检查备份是否仲可以正常读取。 若果选用云端备份，就要小心选择服务供应商，阅读安全和私隐政策条款，留意有没有提供足够的防止资料外泄措施。记住，个人和敏感资料要先加密先好上传至云端， 而备份之后要 check 清楚，确保备份数据是可以复原的。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阿涉 二台话你知，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慢性阻塞性肺病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黄慕年医生， 所有肺病的病人都是有三个大的困难的。第一呢，其实他们唞气困难。第二呢，断症困难。因为这些慢性肺病的病人很多时平时已经有感冒这样的症状，会有些咳啦、痰啊、流鼻水啊，咁基本上就同嗰个新冠肺炎嘅症状咧，好难分开嘅。咁你谂下啦，即系年头到年尾，咁自己又担心，其实系唔系咧？咁如果系咁，倒不如早啲打个疫苗，早打咪早安心咯。去到年尾嗰阵时候，可能系流感嘅季节，咁两样真系好难分噶嘛。咁不如早啲打，有个保险咯。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点十三分啊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啦，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好钟哥，星期五愉快， 系啊，愉快， 我哋个人咧就愉快，股市就唔多愉快啊，琴日港股咧又要跌六百零点啦，咁啊再加上咧有啲坏消息，咁啊腾讯方面咧就好似传出暂停批呢个游戏版号。究竟是不是真的事件又怎去发酵呢，交给 Dicky 帮我们详细讲讲它啦，麻烦你。 唔該啊，咁啊，記住都係嗰句，我哋唔能夠改變世界，但係可以調節心態。所以咧，即係就算個市跌落嚟咧，我哋都要靈活走位。咁呢個咧就係一個正確嘅投資態度啦，嚇。同埋記住，唔好俾你嘅投資影響你嘅心情啊，嚇。不過咁講啫，講就咁講咯。真係跌落嚟嘅都驚驚噶嘛，好似騰訊咁，哇！尋日又跌咁多嘅，發生咩事咧？咁真係要講即係。来龙去脉咧都相当之复杂，唯有咧就简简单单讲咧就系好简单，就系咧即系以往咧就话会有阵时咧有啲即系弹弓手咁样嘅情况啊嘛，但系今次唔关佢事，今次咧就系啲媒体报道有少少弹弓手。嗱、不过咁嘅，因为始终喺而家呢一刻咧，即系好多消息啊，有阵时咧都唔知道个消息啊系真啦定系假。咁啊，不过点都好啦，总之咧，寻日咧就大家都会见到啲新经济股就一开始已经低开好多啦。寻日第一星期四之后嚟早咧，我都提过噶啦，就系、哇见到 ADR 咧又散晒咁。咁当然你话喂约佢哋啲管理层倾偈呢样嘢咧。其实就只不过是一个后续嚟嘅啫，因为大家都记得嗰个事件来龙去脉呢，就最初就係官媒呢就批评啲手机游戏，跟住个别游戏开发商呢已经自己识做啦，得唔俾小朋友玩啊，唔玩咁多啊，唔俾充值啊嗰啲咁啦，包括腾讯都做咗呢啲嘢，到政策真係落实出台，一个礼拜玩三个钟，咁当然啦大家就投晒行啦。咁到而家呢话要真係见下啲管理层，呢、这个都係预咗，但到到寻日呢亦都有啲即係媒体报道就直接唔批、哦，即系呢啲手机游戏。嗱，正所谓限你玩系一件事，唔批咧 就係好大件事啦嚇。咁、所以咧就令到即係大家都好擔心啦，即係究竟嚟緊會唔會再又再跌過咧？又話曬即係其實尋日嘅跌咧，都只不過係一個即係借勢獲利回吐啦。因為唔好忘記由低位咧，淨係講騰訊唔講其他第啲啲啲即係啲新經濟啊、智能手機遊戲啊啲開發商啦，淨係佢都成低位彈咗成100蚊有多，咁啊借助住呢啲消息咧獲利回吐下咧都好正常。咁但係咧而家咧又再咧就將呢一個即係傳聞咧或者呢個媒體報道咧又再修正啦，就話哦又唔係唔批、啊。就批得慢啲咁樣啦，咁講呢就有數講啦，因為不嬲呢內地呢批啲遊戲版號呢都唔係話呢就係話你呀、啊、要申請呢就會即刻批嘅，即係都係慢慢批咁樣嘅，有陣時就彈幾個，有陣時呢就明樂先生咁，咁不嬲我都係用咁嘅操作嘅形式㗎啦，咁所以如果你話而家呢一刻呢起碼呢就係話唔係唔批，係批得慢啲，咁呢樣嘢呢就即係唔會話係即係完全災難性囉。咁所以我諗呢睇到到外圍啦，睇到美股啦，睇到個別啲新經濟股份包括啲遊戲開發商呢，就個股價就喘定返嘅。咁所以呢我都會相信呢又會定返啲落嚟。咁但呢佢哋又回購股份喎、哦、又用1億到喎、哦、跟住又話進入蒙古市場，哎呀真係好混亂啊啲信息。咁但係一句講曬啦，即係大家一定會問，咁即係點啫得機？咁即係買定沽啊？指示啦、啊，定係點咧？嗱、啊，都係嗰句，如果佢而家咧由低位計反彈咗成100蚊咧，講真我都走咗啦。咁但係你話而家琴日又一棍陰足跌落嚟咧，咁我就睇下佢會唔會可以喺20天移動線嗰度守一守住先。即係都係嗰句，戒急用忍啦、啊，消息層面都仲係好多啦嚇。咁啊，470蚊咧就係、是、20天移動平均線。即係如果你話之前嘅低位鬧唔到反彈，跟住咧。亦都而家都未有貨喺手咧，我就覺得可以等一等，睇下呢個水平守唔守得住，又或者喺呢個水平度先至考慮，即係慢慢買翻啲咯，唔好心急啊，唔好一次過攞曬所有錢啊，即係逐啲逐啲好啦，好似玩遊戲咁啊嚇， 似我咯。即係讓次次嘅升浪咧，我都冇買到嘅， 係 慢少少反而好， 次次升浪都唔關我事，冇買到。嗱咁樣，即係啲其餘關於啲虛擬嘅嘢咧，咁多消息要跟咧，不如調翻轉頭睇下啲實力嘢啊，即係硬淨啲。譬如話最近咧睇到啲內地嘅鋼鐵股咧，咦幾好喎、啊、個升幅，呢啲實在啲嘅嘢會唔會提高一線咧？反而。 其實實在啲嘅嘢我都睇高咗一兩三線㗎啦，中國、即係仲要係一兩三個星期添㗎啦。不過咧鋼鐵咧我就少啲睇嘅，但係其實鋼鐵股近期表現係都相當之好嘅、我之前都有講過，即係由即係電廠啲總之最傳統嗰啲舊經濟嘢啦，即係甚至乎即係內地唔係好似全世界咁啊嘛，即係總之佢哋都係理論上疫情相對受控㗎嘛，咁啊航空啊跟住水泥啊呢啲我全部都講過曬㗎啦。咁你話喂咁而家？鋼鐵得唔得呢？咁其實呢段時間呢基本上無論 A 股又好 ,H 股都好啦，鋼鐵股呢排都升得都幾好嘅。咁、你話建基於啲咩原因呢？咁都係嗰句㗎啦，即係水泥會喐呢，咁其實鋼鐵都係佢啲好朋友嚟㗎，即係大家都蹦測測嘅。簡單啲講，係啦，都係憧憬住嗰幾樣嘢嘅啫，包括就係話淨係講緊而家呢，即係除咗你話嚟緊嗰啲即係14-15規劃啊嗰啲之外咧，咁而家咧又話前海又再提過啦，深圳、香港，跟住咧澳門又橫琴，跟住咧就呢、這、一個即係嚟緊仲有再遠啲嗰啲一帶一路嗰啲喎，咁所以咧即係我諗即係喺而家呢一秒鐘，大家都會對於即係基礎建設啊相關嘅需求都會係有一個比較大啲嘅憧憬。咁嗱，總之個最簡單嗰個概念咧就話，如果而家大家買呢類股份咧，第一都要睇下人哋嗰個 A 股嘅表現嘅，即係同一隻股份。咁如果你話 H 股都仍然係大折讓，咁 A 股繼續都向上行咧，咁、那個萬有引力都會拉埋個 H 股向上嘅。咁我諗短線啦，因為累積升幅都唔少。咁但如果你話喺而家呢刻咧，我相信暫時提及嘅呢個幾個板塊咧，都仍然都會起碼跑贏恆生指數啦。 Dicky 講到實在咧，我諗樓房都算實在啦啩。不過少不免咧都會受到政策影響啦。想睇睇嗰啲內房股啊。咁近年內地咧都強調呢個房住不炒嘛。咁想咧嗰啲樓價降温。咁不過起咗啲樓出嚟咧，都始終要賣嘅。咁所以中國房地產商咧，咁有啲咧就寧願劈價以量取勝。咁令到咧部分三四線嘅城市咧開始實施一個叫做限跌令嘅東西。咁即係話咧透過呢個政策去到限制嗰個樓價嘅跌幅。咁希望咧穩住個地價，穩住個房價，穩住個預期咁樣。咁Dicky， 你覺得內房股啊喺呢啲措施底下嚟緊個走勢會係點樣樣咧？ 好，我相信神光的听众如果有听得机的评论呢，起码你会避咗恒字嗰隻先啦。咁你避到嗰隻呢，你都好叻㗎啦，因为佢都唔知道跌咗几多个 percent 落嚟啦，佢嗰系即系七成八成九成嘅跌幅都有啦。咁嗱，真係好即係簡單去講內地房地產呢，我諗有幾樣嘢嘅。過往大家都聽過㗎啦，限價，即係唔准升啦，限貸，唔准借咁多啦，跟住呢限買，唔准買咁多啦。咁跟住到而家呢，跌都唔俾喎，限跌。 限跌 啦。講到啦。啊，即係簡單啲講，咩都限㗎啦。嗱，不過限跌個概念係啲乜呢？就係話唔可以俾個別發展商呢去擾亂市場秩序，即係話唔可以俾佢你即係劈價去促銷，即係話你劈價呢，咁你會影響個市場㗎嘛。嘩，你無厘頭，即係比起隔離街咁平咗成兩三成，咁你真係以本商人啫。 等爛市呀佢。 係啦係啦，即係簡單啲一句就做爛市啦。咁佢就唔俾呢啲咁嘅行為。咁我又覺得又冇一個好大嘅問題嘅喺呢件事上高。因為老老實實，即係如果你話而家大家都知㗎啦，有個別啲三條紅線到晒，跟住就息都冇錢還嘅，即係被傳啦，個別啦，咁都即係都幾大件事㗎嘛。咁所以我諗而家喺呢一刻呢，大家都係我過去呢個零兩個月講啦，如果你話真係去到三條紅線，即係嘅呢啲內地房地產發展商，即係簡單啲講咧，周身債㗎啦，你咁樣去理解啦，即係真係即係小店為妙咯，甚至乎同佢哋有關嗰啲物管都係小店為妙咯。咁但係都係嗰句啦，我過去都講過，比如發起一個曳學生嘅時間，其他乖嗰啲企隔離都可能俾人鬧埋㗎嘛。咁啊，成個板塊避開先咯。即係呢個都係即係叫做係一個穩陣少少嘅法則。咁過去呢個零兩個月，我都係提住呢一個睇法，起碼都冇講錯啊。因為呢內房股、物管股都跑輸，而三條紅線嗰啲咧就跌到一波一碌嘅啦嚇。咁同埋喺而家呢一刻咧，內地房地產發展商咧真係可能有啲真係破產啦，即係細間啲嗰啲啦嚇，好大間嗰啲而家就即係都幾大問題啦嚇。咁都真係好似係即係屢見不鮮嘅情況咯。咁所以都要留意住呢、這個即係違約嘅風險啦，個別嘅內房發展商嚇。 咁啊，產股民咧就要多做功課啦。聽呢個環節咧，你會知道更加多啊。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唔該曬三位。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拜拜。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就嚟就中秋节啦，正所谓都唔系啦，九月十号咯，今日仲唔够两个礼拜，廿一号嘛，九月廿一号啊，系啊，准备定噶啦，月饼都为你准备好啦， 啊，好都系， 系啊， 你咩啊？你为我哋准备咗月饼， 佢都买咗好多月饼啊，今年系啊， 系每一年咧月饼都系交换嘅。不过咧，中秋节就系大家都话团团圆圆咁样聚埋一齐咧，就好 sweet 啦。 喂，不过咧，我讲一个题外话，关于月饼，今年咧我都有订啲月饼，谂住送俾朋友仔啦。咁但系咧，今年咧，要收到月饼嗰一日咧，好迟啊。咁我又问翻嗰个生产商啦，喂，点解咁迟啊？往年唔系一个月之前我已经可以啊整盒俾钟哥食下嘅咩？佢话咧今次咁好多月餅咧，原來唔落嗰啲防腐劑啊， 係啊， 咁所以咧就變咗比較緊絕啲啊，個緊缺啲啊個時間， 係噶， 即係可能中秋之前嗰三日定四日你先可以攞到咯。咁你攞到，哇！你就好似 你趕唔切送俾人喎，又係 啊，聖誕老人派禮物咁樣，我真係好似 我訂嗰啲要下個禮拜先，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係咯， 好近先俾你。 係啊，咁啊自己留意翻啦，因為係啊，即係坊間唔同嘅店鋪咧出嘅月餅咧，佢嗰個限期都唔同啊。咁你有啲嘢落咗少少防腐劑，你可能可以預長少少時間去送禮， 落咗好多防腐劑，下年你食到下年咁樣， 咁啊唔得，自己留意翻嗰啲過期日啦。不過咧，中秋呢一個即係團圓嘅日子咧，有啲人咧又會諗起啦，中秋不許你注定一人啊嘛，即係如果一個人孤零零過節，咁樣點算咧？所以旅行社咧又推出咗一个中秋单身团，唔知点解呢啲新闻咧，好吸引我去留意啊！嗱，呢一个咧又算唔算咧？ 佢係限咗參加嘅人士嘅一啲條件，咁、你都可以當係 speed dating 咁樣睇嘅。係 啊， 佢咧就有一啲嘅活動嘅，咁但係咧佢就唔係話主打話將你哋撮合啊定係點嘅，大家各自喺度玩一啲嘢，咁但係咧喺個場合底下。全部都是單身的，咁你啱玩嘅傾偈喺隔離嘅，咁你咪可以再睇下做唔做到朋友咯。 哦、即係報名之前咧，可唔可以睇曬所有報名嘅人啲嗰張相先？ 嗱，你啊呢啲有慧根啊，啲網民就話會唔會一清一色全部報名嘅都係男士咧咁樣，或者清一色全部都係女士咧咁樣，或者個比例唔平均又點咧？嗱、首先講下先，呢、這個旅行社咧推出係專為30至45歲嘅單身人士而設嘅， 辦得唔得啊？ 本地人。咁我谂佢应该都冇乜点样 check 你嘅，系啦。咁如果 边度游发啊，咁样 系啦。咁佢咧成件事点做法咧？行程就包括咗制作水墨画灯笼啦。首先要应节先啦，系咪先？第二咧就有一个酒店餐厅独立房进行活动。 讲快啲啦，呢啲 系啦， 唔系啊，一个 酒店 独立 房活动。 唔系，我想知道可唔可以睇个样啊？ 我冇啊，你去到先知啊。呢啲嗱，咁仲有啲咩活动咧？就坐开逢巴士去到盈月，咁、以及咧去到九龙公园度散步。 点解唔去其他公园啊？ 呢个世界 咁多公园， 路线啱啊嘛，可能近嗰间酒店咧。 系啊， 系啦，咁啊团费咧就三位数字啦，咁样 哇三位数字 蚊， 嗱系啦， 我都嫌多啊。 有啲 我宁愿周末冇情人啊， 几百蚊。 咪周末有情人，周末冇情人就算啦。 嗱咁啊，全程大概咧就6.5小时啦，佢最特别一句吸引我嘅咧，佢就后面有写。如果有需要，可加订一晚酒店单人房住宿连早餐。 即刻收翻啲笑声先， 系咪啊？ 单人房。 单人房啊？ 点解系单人房？ 如果有需要就双人房啊！如果有需要都仲系单人房，即系点啊？匿埋喊啊！个个都有本啊，得翻我一个，所以我喊要嘅单人房啊！ 或者可能意犹未尽咧，或者自己谂下点解？ 自己反省下啦，点解你冇情人？ 我觉得呢个单人嘅 party， 梗系因为唔想单人啊嘛。 点解系单人房咧？可能佢想你再加钱 upgrade 变双人房咧、都未定。嗱，不过你唔好笑啊吓。而家我见佢咧，剩翻几个位咋、你想报都未必得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9月10日系一年嘅第253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12日。2008年9月10日，作为国际高能物理学研究之用。位于瑞士日内瓦近郊的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对撞型粒子加速器大型强子对撞机开始试运转，成功维持了两质子速在轨道中运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设施。由全球多间大学和研究机构超过8000位物理学家合作兴建，探求未知领域，例如寻找暗物质、分析希格斯机制等等。2010年3月20日，首度成功进行了粒子撞击实验。9月10日出生的朋友对传统有亲切感，讲求实际，不会贬低自己，无论任何事情都能够表现出色，亦会作出高度奉献，俾人平静及稳重的感觉。不会被自己停滞不前。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参与大型的科学实验，会不会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什么启示？科学实验的结果是希望得到宇宙的真相，还是只是自我的优越感？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石硖尾白田村13座一个单位凌晨发生火警，导致一死11人受伤，消防仍在调查起火原因。消防话，收到有街坊指出起火之前曾经听到有人争执，因此会循呢个方向调查。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太古城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太古城。咁较早前清水湾道落翻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圣公会圣约翰小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嘅，仲系好长啊，断断续续咧去到白石窝。重复多次咧，就系清水湾道落翻去龙翔道，近住圣公会圣约翰小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断断续续咧去到白石窝。咁喺顺利嘅利安道去新清水湾道方向，近住利行楼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利安道去翻新清水湾道方向，近住利行楼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有个爆水管嘅位置咧，就提下大家啦。喺旺角嘅奶路神街，因为有水管急收，介乎渡船街同埋广东道之间嘅一段奶路神街同埋地士道街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里安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排到星河名居；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排到窝打老道。丽桥即是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太子道西的支路就车多，车龙去到南昌村。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反方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咧都系车多，车龙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排到去天富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 一同关注职场新手关注组，今集的嘉宾是 Hello， 我是来自飲食业的人力资源总监莫伟基。没有那么忙的时间，我们都会培训去做一些特别的事，譬如咖啡的拉花，对他们来讲是一样很吸引的一个活动来的，所以对他们的信心慢慢会增强多一 点。 Made in Hong Kong 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播出。 年代大劇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三个青年从改革开放中蜕变成长，找紧机遇谱写时代乐章，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八三零，大江大河，每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梁荣忠、 Kitty、 阿欧、 芭比、 小白，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 一年里面边个早上？ 人生之中任何阶段 都会听过呢个名字。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每日一万四千四百秒的承诺，每一秒做到最好。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 神光第一线。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们不去理解不等于它不存在。今日用这几分钟，我们讲下身体语言。 今日呢个题目真系同阿 Kitty 啱啱讲嘅不谋而合啊！ 我啱啱讲咩啊 ？Speed dating， 单身， 你去到太多嘢啦，唔知道。 你去到呢啲单身嘅聚会咧，好明显你 系 想揾个伴啦。系揾一个伴，你第一样嘢未必一定系同佢倾偈先， 眼神交流。 诶、欸，就系、是、类近呢啲啦。你会先望咗佢个人先， 嗯， 咁但系喺 即系打量佢啦， 就系啦，系打量唔系打佢啊，打量 打量佢。 好啦，咁你打量嘅时候，你会根据一啲乜嘢嘅标准去睇下呢个人到底适唔适合你啊？ 嗯，我首先会睇下佢嘅衣着品味。 咁快？ 吓，最外层噶咯，已经。第二就会睇下佢嘅头发啊、面部。嗯，有冇啲污糟嘢？评估下佢个人系咪卫生清洁、嗯、有条理？ 都啱嘅，都啱嘅，要望一望呢啲先啦。 系、嗯、啊， 咁但系今次咧，我喺网上睇到一个咧，即系嚟自一个即系前 FBI 嘅探员。 哇、 哦！咁佢咧就系专系去研究一啲叫做身体语言啊、 哦， 即系 non-verbal conversation，、 嗯、 即系唔系用语言去沟通嘅技巧嘅。咁佢就话，佢话睇一啲人初次见面，佢哋有啲咩行为？就已經知道未講嘢嚇，都未講嘢，已經知道究竟佢哋兩個對對方有冇興趣， 真定假？ 所以咧，佢有啲嘢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佢話：睇下你自己會唔會又係咁樣。佢話：首先喺約會之前，當你哋係第一次見面，好似正話 Kitty 講嗰啲聚會咁樣、 嗯， 第一次見到一個異性或者你心儀嘅對象嘅時候，咁啊第一樣嘢望嘅就係好似正話講啦，望咗個樣先嘅。 嗯， 點解會望個樣呢？点解会望个样先？ 因为你以貌取人咯。 诶、欸，都系噶，都系噶。 望个样可能已经好好噶啦。 唔望样都好难望到个内涵。 我哋同埋 I 咧， 望个样先嘅， 仲唔好啊？你话，喂，一嚟望咗， 系咯， 啊，咁啊唔系咁好啦。 咁因为咧，我哋会进行一个叫做视觉评估啊。咁咧就会睇下对方嘅样。咁但系睇个样，睇边度咧，原来都有分嘅。佢、 嗯、 话首先咧，一定系睇对眼。 嗯。 望到对眼先，正话讲咩？系咪电眼啦、 啊、 灵魂之窗啦、 啊？女士会唔会睇 muscle 先噶？ 都唔会，都系望咗个样 子，都系睇样先噶啦。 所以佢最后个答案就系、是、啊，即系佢个答案就系、是、原来样靓系真系会有啲着数。 嗱，第二句先系身材正，正所谓样靓身材正，啲样靓系最紧要嘅。 都话有一个叫做三角地带，咩叫三角地带咧？第一望对眼啦， 嗯， 跟住咧你就会扫落去佢个鼻。 系， 然之后再落咧就系个嘴， 系， 再低啲望埋个喉咙先嘅， 吓， 跟住咧就会翻上去望翻对眼， 系， 于是者呢个位咧呢、这个三角形就系叫做三角地带啦， 嗯， 佢会通常咧就会游，即系喺度游走，望下对眼个鼻个嘴喉咙，望翻上对眼， 系， 系会打量呢个地方嘅， 嗯， 咁啊睇下究竟呢一度吸唔吸引到你先啦， 系， 好啦，咁如果佢系吸引你嘅话咧， 系， 好自然有一样嘢。你瞳孔系会放大， 系。 如果你唔中意嘅话咧，你就唔会瞳孔放大啦。好、 嗯、 简单。点解 咧？ 佢话呢个咧就系与生俱来嘅。你留意一下啲 B B 仔，佢对于一啲有兴趣、新奇嘅事物，佢对眼自然系会擘大啲。 嗯。 所以到你大个咗嘅时候，哇、啊！呢、這个我有兴趣、啊。哦，对眼仲要擘大啲、 哦，所以啲人话你做乜碌大对眼望住我、嗯、其实系我不其然放大咗瞳孔， 又一对你眼尾都唔睄、啊。 嗱，如果眼尾都唔睄，你即系话唔好意思啊，我对你已经冇兴趣 啦，拜拜啦， 拜拜啦咁样。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譬如个嘴唇啊、 嗯， 如果你望到佢个嘴唇系比即系嗰个嗰一下系有啲丰厚嘅感觉咧， 嗯， 即系话佢都对你有兴趣。点解咧？ 佢天生嘅咯、 欸欸欸。有时候你自己都感觉到自己，你个嘴唇可能会涨啲、 啊， 可能会干啲。 啱时都特辣、啊。 嗱，点解会有呢一个咁样嘅感觉呢？佢就系话，当原来你对对方系有兴趣嘅时候，你自然嘴唇系会充血嘅。 哦。 点解咧？ 我长期见到我哋同事波成个嘴唇都系干噶。 嗱，咁即系佢对任何人都冇兴趣。 绝缘体，感情绝缘体。 喂，佢嗰个唔系冲窍，佢嗰个干燥。 系啊，我咪话咯，系感情绝缘体咯， 冇感觉。 所以成日都话即系得到滋润，得到滋润啊嘛。 系 点解咧？因为呢个就系人嘅一个特性。 系 因为嘴唇，如果你当遇到一个你心仪嘅对象。你可能會準備接吻，接吻嘅時候咧，會通過一個比較温暖、豐厚嘅嘴唇咧，係傳遞到一種温暖嘅感覺。 咁其實幾驚喎！如果頭先鐘哥講第一次見啦嚇，咁我同你傾偈啦，我望住阿歐，個嘴又漲咗，跟住個瞳孔又放大，我以為佢做咩事？我原來對我有感覺。 感覺啫，你唔使驚嘅。 埋單啦，唔該。 嗱，好啦，咁你除咗望咗個樣之外咧，其他有好多嘢你都會睇嘅。譬如话你睇下呢个人，一啲行简单嘅行为举止，譬如正话讲嗰啲，系咪真系有礼貌啊？会唔会有啲奇里夸嘅嘢啊？ 卷头发啊，无端端喺度。 咁呢度咧就会牵涉到我哋嘅人大脑里边嘅叫做边缘系统啊。咁个边缘系统里边做咩嘅咧？嗱，当然咧，边缘系统啊，呢个 limbic system 啊，咁就包括咗有海马体同埋杏仁体里边个区域啦。咁就支援好多功能嘅，包括咗我哋嘅情绪同埋行为。亦都有一啲記憶嘅系統喺裏面，咁所以咧就會令到我哋咧會去評估一個人呢、這個人對我哋有冇殺傷力啦。好啦，咁睇完呢啲之後咧，另外一個就係睇下究竟呢個人係咪健康啊？係，即係你會感覺到，如果佢唔健康，你未必會同佢交往嘅。係，咁呢個又係一個好容易理解嘅一個方向。 咁點樣可以睇到佢健唔健康？ 都去睇肌肉咯， 都系睇肌肉啦，下一个先望啦。 唔通叫佢伸条脷出嚟睇下，睇下你胎口唔口先？ 我有冇病啊？ 好啦，如果你望完个样，望完其他嘢，你觉得有机会啦，跟住你个身体就会作出一啲适当嘅自动调节，譬如 嗌埋啲。 眯住， 眯住啊！ 你开始咧， 啊、 身体会有你嘅手部会有啲动作啦，即系譬如你见到一个你唔中意嘅人，你可能只手唔会喐。如果你见到一个你喜欢嘅人咧， 系咁， 你只手慢慢会喐嗱，留意几样嘢，留意几样嘢， 咁快唔规矩， 佢可能会开始摸一啲嘢，譬如摸自己只手，自己只手摸自己只手啦，譬如可能摸下只手表啦，譬如可能摸下块面啦，即系会有一啲手部嘅动作去释出嚟，话俾对家听。其实我对你有啲好感喎、啊， 只手无啦流浪喎、 啊，啊，即系周围，但系佢唔系摸嚟，即系只系摸自己，即系话俾对家听你有啲啊，我对你有啲兴趣咁样咧。好啦，咁另外仲有一样，如果啲呢、这个系泛指女性啊，如果女性开始摸自己头发，而摸到最后嗰下，佢嘅手腕系对住你咧， 手腕即系向出， 向出，即系话佢对你。有意思， 呢啲系宫廷嗰啲摸头发方式嚟嘅喎，点解最后会反咗出嚟嘅？ 或者未必一定系摸头发啊，或者佢摸下其他地方嘅时候，总之佢系手腕对住你咧，对你有意思。反之亦然，佢用手背对住你咧， 做个动作好搞笑， 嗰啲咁样手腕对住。但如果反之亦然，如果佢不断用手背对住你咧，其实佢对你嘅好感。是一半，所以呢个留意翻呢一种嘅方法啦吓。咁好啦，咁讲完呢啲呢一样手嘅动作之外咧， 系咪男女都系会咁样噶？ 头先系女人啊， 女士对男士啊。好啦，咁另外一个你留意一下，佢会唔会坐下嘅时候，会用个肚腩对住你？ 肚腩 嗱，呢个就男女都系 有啊，有冇噶咯？ 即系腹部咧，腹部如果你落嚿腹肌， 即系正面对住定系侧侧地，系咪咁嘅意思？ 嗱。如果你對呢個人係有警戒嘅話咧，你唔會正面對住佢嘅。點解咧？呢個分析好簡單，因為腹部咧係其實我哋人類咧比較弱嘅一個部分，所以我哋不嬲係會保護佢，遮住佢又好。 但係肚腩收都收唔埋，咁點算啊？ 咁啊 ，sorry 啦。所以你係會另一另側身，這個、呢個咧又好容易理解。譬如話，又係用啲小朋友為例啊。如果細路仔唔中意某一樣嘢嘅時候，你留意啊，佢好中意翹手啦，遮住自己嘅肚腩啦，另側啦，佢唔會對住你嘅。呢、這個又係與生俱來，好似正話你中意一啲嘢，擘大眼一樣啊。咁如果佢可以正面用個肚腩坦蕩蕩對住你咧，即係話。佢對你即係打開自己防備之心， 好信任，好信任， 冇戒心， 同小豬一樣，係 啦， 咁樣 佢攤開，俾你拗佢肚腩都得咁樣啦。好，咁另外仲有一樣好簡單啦，睇下大家嘅動作會唔會開始同步啊？嗱，譬如話你又開始喐下個頭。 佢又點下頭、啊，你開始隻手摸自己，佢又摸自己、啊，而個頻率開始大家相約嘅話咧，即係話呢個動作上令到大家都會俾到一個信號對方，我哋。是对对方有啲感应啦、 ，Eva 可以起动啦、 就可以起动， 好重要嘅，即系同对方同步一啲动作咧，或者即系模仿对方做一啲动作咧、其实系会增加双方嘅好感， 系 因为物以类聚啊嘛，系咪先？即系你有时有人出去譬如有啲朋友啊，识男仔女仔，咪好多嗰啲人生导师嘅，成日都会教投其所好，投其所好。 呢、个就系啦，正话讲咗呢一啲嘢，咁你觉得，哎、我只要学咗呢一啲嘅伎俩，我去见人嘅时候，咪知道同对方有冇交流咯。但系调翻转头，如果有好多人知道呢种方法，佢就会专登用呢啲技巧去呃其他人，话俾你听。我識，我對你有興趣。 就這樣吧，就這樣刪去這相差，就這樣吧。这样捉紧你好吗？也许一些心态说不透，也许不懂感觉说出口，也许讲一千句也不够。假若不够，就用我的指尖嘴替说话，就在你的。 身体语言， 我哋去洗手间都可以话肯定有卷厕纸喺马桶侧边啦，方便大家用嘅。不过假如你去到印度某啲地方嘅洗手间马桶入边唔会有厕纸，咁佢哋点样清洁呢？想唔想知咧？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各就各位继续各种献技，阿洛阿达阿里快伸手臂，寄望最后胜利去吸口气，永艺玛丽国位智慧受惠，女士壮士博士老师快递，努力配合壮健有多珍贵，同船共济，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见面啦，愿在完美巨度选家，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去度假，一颗团结引大减价，约会午饭晚饭夜餐畅荣，上学购物锻炼再可确定，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可能好多去过印度旅游嘅人都会惊讶发现呢一样嘢，就喺个厕所入边，佢哋唔会见到厕纸，反而见到嘅系有一盆水喺度。事实上，通常印度嘅厕所入边都会喺马桶侧边放一个装满水嘅小水桶，佢嘅作用就系等大家如厕之后，可以用呢盆水去到清洁一下自己。咁当然啦，喺环保嘅角度嚟讲，唔用厕纸系好事，毕竟厕纸有时候有机会塞咗个马桶嘅，而且仲会造成额外嘅浪费添。虽然据讲呢个就系点解印度人咁少生痔疮嘅原因，不过我又咁睇，疫情底下我哋去洗手间都系准备晒自己所需要用嘅工具先至入去啦。 喂 ，Kitty， 讲下呢个咧本地游啊，嗱、旅发局咧就有一个西九游踪啊，咁啊发掘咗咧50个嘅景点啦，同埋老店咁、样。其实咧香港咧都好多老字号嘅一啲铺头啦，譬如佢举咗几间嘅例子咧，有一间咧就做腐乳卖豆腐嘅咁样。 哦 卖咗100年嘅咯， 系 百年地标、啊。 我细个都几中意去一啲历史悠久卖豆腐嘅铺头去食个煎豆腐咁样，坐低饮杯豆浆、 啊。我都觉得系正嘅。咁啊，同埋咧，今时今日咧，其实大家都谂到，喂，豆腐啊、腐乳嗰啲唔好咁、啊、样。啊，唔好你个头，我几中意食腐乳啊！其实唔知道，因为咧今次有咩可以咧，有啲新嘅烹调菜式，包括咧腐乳嘅卡邦尼意粉啦、咁样。你有冇煮过？我有煮过、哦。 用腐乳煮啊？我冇煮过，但我有听过。 我有煮过椒丝腐乳意粉咯，系可以夹噶，同埋 系 好食噶。 佢其实都系咸咸香香咁样，应该都 OK 嘅。我试过整腐乳鸡翼咯，即系攞腐乳去腌咯。 系啊，咁啊，即系类似呢一类嘅方法啦，咁样。咁啊，为咗配合咧西九龙文化区啊 ，Empress 啦，即系 M 家嘅博物馆啦，同埋故宫博物馆嘅落成啦，咁、所以旅发局咧就推出呢个大城小区西九龙嘅项目，咁啊透过介绍咧五条主题嘅路线啦，有啲咧就沿海去嘅，有啲咧就系睇下啲老店嘅，有啲咧就系打卡城市创作，因为都有新旧并存噶嘛，即系去到一啲啊比较旧少少嘅区域，但系你会发现咧好多artist 啦，好多艺术家咧都将啲由啲壁画啊，或者有啲装置嘅艺术啊，令到你觉得哇耳目一新啊，跟住大家困住喺香港冇得去旅行嘅时候，可唔可以发掘下呢啲地点打下卡啊，或者食下头先我讲嗰啲哇100年、啊、即系精酿嘅一啲。叫做腐乳啊，或者其他唔同属于香港情怀嘅嘢啦。咁啊，有另一位咧仁兄咧就做呢个檀香扇嘅。 哦， 檀香扇咧就撥嘅时候好香，我记得旧时妈咪咧手袋都会有一把咁样咯。咁旧时唔系电风扇咁流行咧，又惊你啲小朋友热咧，去撥扇咯。 系啊， 好香。其实檀香扇真系一种工艺品嚟噶。我 有个朋友咧，因为佢系外国人啦，佢结婚咧就系攞呢啲檀香扇嚟到做回礼礼物咯，几、有心思啊， 几型喎、 啊啊，上面刻住佢哋两个名啊。 海面有涌浪，下星期初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中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爱东村啊。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爱东村。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咁因为近住呢一段路咧嘅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爱东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呢都係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进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而家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龙盘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慢车排到太子道西，喺新界马料水嘅泽祥街回旋处咧就挤塞，咁而家车龙排翻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大老山公路咧就近住亚公角。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啦，咁較早前咧近住深井中線咧係有壞車，咁已經拖走咗，咁而家龍尾咧排到去青龍頭。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深井中線咧，頭先有壞車就拖走咗啦，咁而家車龍排到去青龍頭。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沙田污水處理廠。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妇女事务委员会嘅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嘅妇女提供唔同范畴嘅课程。等佢哋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喺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哈哈，我成功设计咗一件灵活产品，灵活创意大奖，仲唔系我攞？ 灵活创意大奖是用来表扬一些企业或者机构设计了专门针对长者需要的创意产品，你件产品符合条件？ 我设计了一个可以前后左右360度灵活转动的扫把头，算不算？ 想知哪些机构企业能够得到灵活创意大奖，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晨光第一线时段内的灵活城市资讯站，会同你介绍各个灵活创意大奖得主。 黎英，你咁鍾意李敏豪啊，如果李敏豪係有十分满分，同佢比波城有几多分呢？ 波城就 5.5 分啦，因为李敏豪有时啲衣着都好似你嘅，係啦，都会戴 cap 帽同埋着啲好简单嘅衫，跟住同埋你嘅身高係比较接近李敏豪嘅，所以就俾多 0.5 分。我是黎英，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点零九分，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跌啊，跌151点，标普500指数跌20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38点。虽然咧美国就业数量咧差过预期啊，大联储局官员咧重新会落实咧收水嘅行动。咁啊，达拉斯联储银行嘅行长啦，卡普兰就表示啦，虽然咧八月嘅就业数据咧差过预期，但系咧经济本质上咧就未见任何嘅变化嘅，咁有机会咧都会缩减下个买债规模啦。至于个股方面啊，讲下佢啦。咁啊，近排都好火红吓，瑜伽衫品牌咧 Lululemon 第二季咧收入按年升咗咧 61% 啊，去到14.5亿美元啊，推动股价咧急升超过10%啊吓。咁啊，今日有冇机会咧令到啊香港方面嘅一啲运动用品股啊都升翻上去咧？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今朝早嘅大壮开咪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梗系大壮咪啦。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obby。 大壮咪啊，今个礼拜又有啲新嘅案件同我哋讲下咧。 哦，有啲就好似好轰动咁啦，系嘛？份份报纸全部喺度讲啦吓。我想呢就如果是比较瞩目啲嘅两单啦，一单呢就话有大小律师都啊俾人拘捕喎，咁仲有啊好多其他嘅人，有啲啊法律文员啦诸如此类吓。 嗯。 咁就话呢就住土地呢有啲啊即係不当嘅行为啦咁样。 係。 咁我觉得呢佢同另外一宗案件呢都有相类似嘅地方嘅。 嗯。 咁就呢话有个呢係家庭佣工啦吓、啊、就係、是啊，唔知咪監守啦，不過就自盜啦，咁啊偷咗屋企啲啊珠寶啊，拎咗出去典當啊，咁、 嗯、 啊珠寶價值咧1400万港币啊！ 哇，喺佢个雇主都好放心、啊，摆千几万珠宝喺屋企。 哎，睇到呢宗案件真系自惭形秽啊！真系，哎，我谂下，孖埋自己屋企嗰位喺佣工一齐帮手屋企揾咧，点揾都揾唔到1400万出嚟。 喺佢嗰个货币可能得嘅。 而且咧，嗱，嗰宗案件令人特别咧，系感觉到唔知系咪倾慕咧，真系。 嗯。 嗰、那个事主仲可以唔见咗1400万，自己唔系好知嘅。 嗯。 哇！我唔见咗个袋啊，个性人钱都知啊。嗱，两宗案件有咩相类似之处咧？咁嘅样吓。当然有关嗰啲案件嘅事情咧，其实早啲时候咧已经开始听闻噶啦。 嗯。 不过就而家先至叫做唔知叫拎上法庭啊，或者系爆出嚟啊，咁人开记招啦咁啦吓。 嗯。 咁始终咧就好似系同我之前听到咧，都似乎系几近核心啊，零距离嗰啲消息咧，啊有啲传入。不过呢啲人家嘅事就唔特别多讲啦。 嗯。 吓、啊，咁但两宗案件咧有啲共类似之处咧，唔敢讲共通咧吓。 嗯。 咁就系、是、里边譬如啊嗰、那个家庭佣工盗窃咗嘅物品。拎咗去典当嘅， 系 咁喺当铺嘅角度嚟讲，以个真金白银真系俾咗人噶嘛， 嗯哼， 咁啊应该系属于咧系佢哋自己嘅财物噶， 系 咁但系事主系被盗嘅，啊咁究竟诶而家啲珠宝应该归边个咧吓？啊咁我哋知道咧就系、是、喺报道里边就话咧，最终事主咧就系俾咗140万啊招报道，咁啊俾翻当铺啊攞翻嗰啲财物，我会咁睇啦。以往嚟讲咧。即係有啲佣工啊，即係當然係唔會一足高打一船人啦、 嗯。 但係偶有發生咧，就有案件記錄嘅，就係、是、真係有啲係家內盜竊嘅。 嗯， 咁啊，亦都咧係過往有啲就冇咁多錢咧，可能有啲去到几十万啲珠寶咧，就當咗咁嘅樣。 嗯， 咁如果真係有乜爭拗咧，即係個物主同埋當鋪之間咧，咁有一啲係類似咧，叫做 interpleader 嗰、那個英文就係咁樣。咁啊，即系差唔多系双方去争持下啦，睇下应该系俾边个啦咁。 嗯。 咁但即使有呢啲聆讯系即系大家安排进行咧，大多数我见到咧都系双方都系倾点啦。 系。 即系俾翻多少啦咁样。咁好多时就系因为佢即使嗰个系珠宝系可能市值系10万咁讲啦。 嗯。 咁当嘅时候咧，一般都唔会当咁多钱嘅。 嗯。 啊，尤其是某些情况可能当得5万啊、4万 啊。系啊，系啊。 咁咧就好多时我见到就一人一半嘅，即系话个事主俾翻2万当铺，咁当铺就算啦，咁样咧就拎翻啲珠宝出嚟。 系， 咁呢个啊当然即系基于咧就话 大家都是冇犯罪的情况之下啦，吓、咁如果系嗰个人系接庄嘅，自不然咧就唔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啦。 嗯， 你话如果有间当铺吓啊，经常都有啲佣工攞啲珠宝首饰嚟当亲咗几十万嘅。 嗯， 你话拎上去法院啊，有冇陪审员信佢系唔知咧吓？嗯，嗱、啊，咁啊发生咗先算啦。 嗯， 好啦。咁另外亦都咧，嗰、那個較為觸目啲嘅嚇，有牽涉律師啊、法律人員嗰啲土地買賣咧，亦、 嗯、 都出現個情況咧，就話啊，嗰、那個真業主就話自己完全唔知情咧，就俾人哋買咗。 嗯， 啊、好啦，咁新嗰個咁嘅買家叫做話俾咗錢啊，或者係註冊咗喺田土廳啊，咁、 嗯、 咧究竟嗰個業權啊係屬於邊個咧？咁樣， 嗯、 啊啲咁深奧嘅我就唔識嘅，咁啊唯有咧就請教一下啲高人啦、啊，咁樣。嗯，咦，啲高人咧又分開唔同嘅喎，佢派別嘅喎。 係 有啲人嘅説法咧就話，因為咧嚇 fraud 啊，即係呢啲咁嘅訛騙啊、欺詐呢啲嘢咧，就唔會可以令到咧呢啲業權咧所謂 pass 即係轉移嘅，係呃翻嚟噶嘛。 即係可以當冇事發生過。 即係話咧，哦，對唔住啦，咁啊新買嗰個咧就得場空嘅啫、因為個業權依然咧冇因為呢個訛騙咧係轉讓咗。 嗯， 咁所以舊業主咧就可以安安妥妥咧，就唔需要做任何嘢，繼續享受翻佢嘅業權 嚇。嗯， 咁但係另外也有人説咧，就係唔係買嗰個人咧真金白銀嘅咁樣嚇，咁佢有啲唔知係啊拉丁定係英文啊 bona fide purchaser 啊，即係話佢自己係啊係善即係正當嘅啊，冇疑心嘅嚇。咁、然後咧就 with value， 即係佢俾足錢嘅嚇，咁、又唔知道嚇、即係 without notice， 唔知道咧人家有乜古怪嘅，上去睇間屋又冇事冇干嘅咁樣。 係 咁嘅時候咧，就可能真係有可能嗰個所謂 title 咧，個業權咧係轉到俾佢嘅咁樣。 嗯， 啊，咁呢樣嘢咧，可能真係打過先至知啦。 嗯， 啊，講咗咁耐咧，都係人家啲事啦。 嗯哼， 咁、有啲係關到自己事喎、 啊。嚇、 就剛剛咧就係大律師公會咧就係、近期咧多咗一啲公告啊。 嗯。 咁平時有時候見到啲公告都係話有啲唔知咩課程開下，或者係有啲咩活動啊，有人來訪之類都唔知算唔算好關自己事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咧最近有兩件咧嘅所謂 circular 咧，就即係大家就要留意啦。 嗯， 一咧就係要上堂喎。 嚇、啊？邊個上堂先？ 講到明啊，每位都要去啦。而且仲強調咧，無論你資深資淺咧，唔可以因為資歷深咧就唔使上嘅。 嗯。 啊，咁啊，然後上堂咧就計分啊，每年唔夠分咧就唔准執業咁啦。咁、其實咧呢、個都唔係乜嘢新鮮事嚟嘅嚇。咁啊，律師會嗰邊咧啲所得實質已經係舉行咗好耐咧，咩叫 CPD 課程咁嘅樣計分嘅 嚇。 嗱、至於其他嘅專業咧，例如醫生咁嘅樣，咁一直都係有呢啲，所以要 update 佢哋啲知識噶啦、因為變得好快啫嘛，咁樣。所以本身就唔係問題嚟嘅。雖然就覺得咦幾得意喎，以前未發生過，咦咪坐喺度，哇左邊嗰個又老前輩，右邊嗰個直頭一代宗師嚟嘅喎，咁啊唔知邊個嚟教啲咩嘢咧，咁啊即管經歷下啦。咁呢樣嘢就都係叫上堂啫。但是另一样呢最新嗰样呢哇喺群情汹涌呢。 嗯，关于乜㗎？唔都系关于钱。 喺就系钱啦。咁佢就话呢啊，原来大律师公会而家啲钱多喎，真系讲到明自己钱多有 surplus。 嗯。 咁所以呢建议呢就话哎内界嘅大律师公会会长有粮出喎。咁、出粮呢佢哋唔会用啲 wages, salary 啲咁即系比较唔系咁honor 嘅字眼。佢、用一个字叫 honorarium。 嗯。 咁即係講到好 honor 啦，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仲每個月出50,000添。 嗯，咁又唔算好 honor 啫喎。 咁啲會員大家傾開咧，真係群情洶湧之餘咧，真係啊殺聲震天啊！ 嗯， 咁、所以就聽講話都有啲人寫咗信入去咧，就係、表達佢哋嘅意見啦，好強烈咁嘅樣啊。就唔係好喜歡咧有呢個安排。 係， 主要針對就話咧。雖則大家不是不知道做得這些這的會的主席當然業務繁忙啦、但本身好像這字這樣說是榮譽來的嘛、榮譽就不應該、有什麼錢財的過手的、 但還有什麼你估如果你剛才說的 honorarium 變成一個月是500,000會不會好一點 呢、當然就、對個主席當然好啦、不過哇我們 血汗钱嚟噶嘛，拎出嚟交会费。当然啦，你话调转，即系攞翻每个月真系唔使五百万啦，攞五万蚊出嚟，嗱，即系又唔使谷针嘅，唔使话打咗两针先有机会去 角逐呢五万蚊。 咁然后每位会员都有机会吓，咁啊跟会员 number 好，又咩都好，咁啊大家一定好开心。非常支持呢个赎回嘅，大律师公会而家都有啲风雨飘摇啦，啲人就讲唔知会唔会继续存在啊？咁啊呢样嘢究竟会唔会将来变成咗政府起一个啊司法定法律局啊律师会啊，即系政府嗰只啊再发牌，咁啊睇下政治嘅风向吹成点样啦。咁但系讲到钱咧，就大家乜嘢颜色都拎晒出嚟噶嘛，一个二个讲到五颜六色嘅。咁希望咧，即系听取下民意啦吓，我哋呢啲基层会员啊，都希望表达到我哋嘅意见嘅。 嗯， 我当然要强调啦，就系我见到嘅会员数目有限嘅，话唔定有好多人支持都唔定，我又唔知噶啦吓。不过讲到钱啊，千祈唔好失感情啦。大家同一条船啊嘛。 冇错，今朝早同大壮咪倾住咁多先啦，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arbie。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早晨咁多位，时间嚟到早上嘅9:20有一则特别嘅交通消息嘅。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近嘉华国际中心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非常挤塞，龙尾喺外东村。受东区走廊嘅交通意外所影响，东区海底隧道往港岛方向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而家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驾驶人士请改行其他道路。 今日又同大家睇下一啲财经术语啦，讲下乜嘢系除净日啦。除净日嘅意思就系权益已经被除去，有啲股东如果继续有持股嘅话，就有机会有息收；有啲股东如果除净日之后先买入，就未必可以得到今次嘅股息啦。所以成日话收息收息，你就要注意边一日是上市公司的除净日，咁先可以将股息代代平安。我是阿 O， 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啊，又话陈太喺度，早晨陈太， 早晨啊，白元浩， 系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咩点唱咧？ 九月份咧就系、是、我个孙女生日啦，9月7日嗰日。 嗯，孙女叫咩名啊？ 我个孙女叫孙慧晴， 孙慧晴，晴晴，咁啊，星期二嘅时间已经生日啦，你点样同佢庆祝啊？ 我哋就一家人切同佢切咗蛋糕啦， 嗯， 同埋啲表弟妹佢嘅， 好开心咁过咗啦， 系啦， 咁啊都祝佢学业进步啦，系嘛？ 系啊，佢十岁生日啦， 哇，十岁啱啱双位数咯， 系啊， 佢自己生日有冇啲特别嘅生日愿望啊？ 佢嘅生日愿望。我哋唔知噶， 唔知啊， 许愿 会唔会人世鬼大话想快啲拍拖噶？学校有个靓仔， 唔会 嘅，讲笑啫呢个。好啦，嗱咁啊，喺七号嘅时候啦，就孙女晴晴嘅生日啦，跟住仲有冇其他人生日？ 有9月2日咧，就系我嘅细佬林伟堂， 林伟堂啊，堂仔系嘛？ 系啦， 系你系咪咁嗌佢噶堂仔啊？ 唔系啊，叫佢伟仔嘅。 哦，伟仔啊，点估到啫？咁你个名字最咩堂啊嘛？ 系啊，叫林伟堂。咁我哋通常都系叫佢就，因为我哋全部都用堂字排落噶嘛。 哦， 叫佢中间个字嘅啫。 哦，咁样，哦，好嘢啊！咁啊，阿伟仔，伟仔就生日快乐啦！咁啊，又系庆祝咗啦，系咪？ 系啊，庆祝咗啦。咁咧，仲有咧，14日咧就系黄成真。 系。 真真嘅生日， 真真嘅生日，咁呢个就嚟紧噶咯，下个礼拜二。 系啊，呢个就嚟紧噶啦。 嗯，咁啊都准备晒啲蛋糕啊，一齐食饭啦，系嘛？ 系，呢个就唔会，呢个系朋友嘅仔嚟嘅，不过佢好乖嘅。 都祝佢身体健康，学业进步，系咪？ 系啦，咁咧仲有25日咧就系翠儿老细生日啦。 翠儿老细，好啊。 系啊，咁啊祝佢身体健康啦， 系 生意兴隆啦， 生意兴隆，哇，个个都生意兴隆啊，最紧要 系啊，财源广进啦， 系要啊，发到盆满钵满啊， 系啦、 啊，嗯， 咁咧就祝所有九月份生日嘅朋友啦， 嗯， 就生日快乐，祝嗰个疫情咧就早啲离去我哋， 系咁啊要啊呢、這个，大家身体健康，唔使成日戴口罩啊嘛，系咪？ 系啦、啊，冇错啦， 戴口罩戴到闷啊， 系啊，祝。咁祝你哋神光仔成日蒸蒸日上， 好 听众就越嚟越多。 多谢你，咁我都祝你咧身体健康，笑口常开，好唔好啊？ 好多谢多谢， 多谢你啊！咁我就播翻首歌俾你听啦。多谢你电话，陈太，拜拜。 多谢你，发言好，多谢，拜拜。 别离夜，像融化了一切，夜雨中他的影子渐逝，在消失的那刻。方知过去这关系，再经不起这风雨冲洗。别离夜，梦和爱已关闭，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里的泪，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人生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 好，1872388咧，而家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嘅。如果你都有啲说话想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喺度点唱嘅话咧，而家可以打嚟啦。 系、嗯、啊，可以多谢下啲老师啊。啱啱九月份咧又开学啦，多谢老师嘅付出啊，多谢爸爸妈妈，又可以多谢自己啊，俾心俾读书啊。 系啊，最紧要多谢自己系咪啊？ 系啊， 冇错。好啊，而家打电话嚟啦。 晨光追踪31。 追踪31，今日有刘畅啊，早晨啊畅，早晨畅， 早晨啊畅， 系喺度啊，连唔连接到啊？我哋 connect 得到， 听唔听到？听唔听到？ 好清楚，听得到，非常好啊！港台电视31有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好，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个好嘅音乐节目啊，今晚7:10有演艺盛会音乐盛宴啊，每个礼拜五都准时送上噶啦。咁啊，之前因为疫情严重嗰阵时咧，好多人在家工作啊嘛，即系音乐人亦都不例外啊。咁啊，音乐人喺屋企嗰度在家工作咧，都想即系自弹自奏啊，自唱一曲同大家鼓励下。咁啊，而家。疫情歇返少少呢，咁我哋就将佢夹埋呀，而家就变成一个节目，就係演艺盛会音乐盛宴，同大家、分享一下嗰啲音乐人嘅作品。咁今晚呢就有唱作歌手吴林峰同埋组合小尘埃会同大家献唱嘅。咁、 哦、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有睇头啊，今日夜晚人睇之余仲有得听歌添啊。 冇错，咁啊、 嗯， 去到今晚9:30，继续有阿 O 主持嘅港台体坛123运动挑战赛。 系啊， 咁啊，琴日有睇大家睇到啦，即系有五台嘅小新同埋拔丝，仲有歌手李贤同大家玩下 gym 啊嘛， 系啊， 健身啊嘛。 刘畅，你有冇兴趣下一集 join 埋我哋一齐玩啊？譬如嗰啲深蹲啊、掌上压啊咁样啊，一齐 train 佢。 我琴日跟住玩深蹲，我都觉得真系好深、 啊。 系啊，等我操 fit 少少先。 喂， 其实咧，你都 fit 噶啦，畅， 可以再 fit 啲、啊。 可以再 fit 啲，我驚你即係玩嗰啲好高難度，就係、是、Kitty 嗰啲攀石咧，對我嚟講有啲驚驚。 哦，下次再玩咯，我哋係咪先？即係經典可以重温嘅，同埋再加上 你得嘅劉昌， 唔係咯，點會唔得啫？ 你手長腳長係 OK 嘅。 多謝大家。 係啊，咁啊，亦都希望如果有啲簡單嘅動作咧，可以喺留在家中可以 keep 到 fit 咧，都幾好嘅。咁希望即係觀眾朋友睇嘅時候咧，都可以感受得到，同埋跟我哋一齊揈下手、揈下腳咯。 係咯，好似劉昌咁咯，跟住一齊做深蹲， 幾好啊！好啊，好接住仲有零距離科學。 今晚十点钟零距离科学啊，继续有呢个未来工程系列。今晚嘅题目叫做核聚变啊，核聚变系啲乜嘢嚟咧？其实系一个终极嘅能源方案咁话，根据科学家讲，咁、其实系用一啲核子咧，佢哋有个比喻嘅，将好似发明一个太阳塞落一个玻璃樽咁样啊，即系太阳咁猛烈嘅能源。但是用一个好细的容器可以装得住的。咁大家想象到个难度极高啦。咁今晚记住十点钟睇下零距离科学嗰啲科学家做唔做得到啦。 睇下未来的世界系咪真系可以用到呢个科技嚟为我哋人类带嚟更加多嘅能源啦、今日夜晚有好多精彩嘅节目黐住港台电视31，唔该晒阿昌。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石硖尾白田村13座一个单位凌晨发生火警，导致一死11伤，起火原因仍在调查。消防话收到有街坊话起火前曾经听到有人争执，所以亦都会循呢个方向调查。事发在凌晨两点几，白田村13座12楼一个单位起火，在凌晨3点几救熄。消防说起火位置是单位内入门之后左边一个位置，火场面积5米×8米。火警期间单位内一名男子堕楼，造成多处骨折，送院之后证实不治。消防人员在大厦内救出50人，其中11人受伤送院，当中部分人吸入浓烟。另外火警中大约600人疏散。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未来重点是鼓励长者接种新冠疫苗，会在18区透过民政事务专员联同社署、地区团体等筹办一站式服务，包括举办讲座和可以即场接种，将会联络不同商场和屋邨做好每一区的规划。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随着接种人数增加，社区中心服务需求下降是正常，但长者接种率仍然不够30%，未足以做好保护屏障。他说外展队会在商场和屋邨举办健康讲座，解答长者的疑问，并可以安排即场打针。过往做过见到反应良好，至于在院舍方面，多数是长者的家人反对，因此亦都要到院舍多作解释。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另外新增21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全部都是境外输入，一宗当日转为确诊。内地至今累计95,128宗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89,736人康复出院。美国总统拜登推出更严厉措施，要求民众接种新冠疫苗，涵盖大约1亿人，占大约全国的工人数目的2/3。拜登批评仍然未打针的民众，令到所有人付出代价。新措施下，在行政部门工作的联邦雇员和与联邦政府有业务往来的承包商都必须打针，不可以以病毒检测替代。员工人数超过100人的私人企业亦都必须要求雇员打针或者每星期检测。当局亦都会要求接受联邦医疗保险或者补助的医疗机构员工打针。不过有共和党国会议员反对计划，批评拜登的做法是越权行为，并计划展开诉讼起诉拜登政府。共和党众议员罗德格斯说，拜登这样做是散布恐慌，破坏外界对新冠疫苗的信心。 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亦都有高温触发的雷暴，海面有涌浪。下星期初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18点，升207点，总成交金额13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93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61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东方海外国际154.6跌10.9，腾讯控股493元升13元，新上市的海伦斯是报25.15元，美团258.4升9.8，阿里巴巴164.3升3.3，友邦保险93.95升6毫，中国平安59.55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8，日元109.74，瑞士法郎0.917，加元1.267，人民币6.459，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日经平均指数报30,153点，升145点。港金现价报16,650元，系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56美元，卖出1,79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东区走廊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嘅快线咧嘅交通意外仲系未清理好，咁一带非常挤塞，龙尾去到筲箕湾嘅骏丰花园。咁因为呢个交通意外影响啦，东隧去港岛方向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而家东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挤塞，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面粉厂。重复多次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一带非常挤塞，龙尾去到筲箕湾嘅骏丰花园。东隧去港岛方向咧，因为呢个交通意外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而家龙尾都好长噶，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面粉厂。揸车嘅朋友咧，请你考虑改道行驶。咁另外啦，英皇道去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港铁站一带咧，亦都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因为受到意外影响啦，而家系需要间封，咁车龙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面粉厂。西隧嘅九龙入口咧，隧道入口一段比较多车。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咁喺新界方面啦，马料水嘅泽祥街回旋处一带仲系挤塞，咁车龙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深井嗰段咧，仲系比较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 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佢头三张嘅唱片咧都系自知嘅大碟，今次第四张终于有大公司 back up 啦，嚟自美国香摇界嘅一位新贵啊 ，Casey Miss Gray。 It was a fun, strange summer. I rolled on, didn't think of you. We lost touch with each other. Fall came and I had to move.Backwards, hurt comes after healing doesn't happen in a straight line. If I cry just a little and then laugh in the middle, if I hate you and I love you, then I'll change my mind. If I need just a little more time to deal with the fact that you should have treated me right, and I'm more than just a little justified. 呢一句喺美國樂壇突然間彈起咧，事關咧香搖界好多時嘅一啲作品咧，都係比較正路啦、田園味道啦、愛情故事啦，但係佢係講咧今時今日新世代所遇到嘅一啲問題，譬如呢一個毒品啊、失戀啊等等嘅問題啊。呢、這個禮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佔第九位 ，Casey Miss Grace Justified。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你辛苦吗？你身边必定有人同你讲过呢句啦，好辛苦啊！可能你自己都会讲过，好辛苦啊！我识得有啲人每日都会讲呢句，每日讲三次，每隔四个钟头讲一次，好似食药咁准时。无论系因为翻学又好，翻工也好，甚至系做家头细务，都会觉得系一件辛苦嘅事。共通点就系、是、辛完辛苦之后都会继续做咯。点解我哋会觉得做某一啲嘢会有辛苦嘅感觉呢？好简单，因为嗰样嘢你唔鍾意做，但係又要做囉。我又问返嗰个问题啦，唔鍾意做点解要做呢？跟住你又会俾返嗰个指定答案，搵食囉。你估我想做㗎？有啲人好奇怪，无论要做嘅事情喜欢或者唔喜欢，都会鍾意嗌辛苦。好似要话俾身边所有人知，由起身嗰秒钟开始就系辛苦。食早餐辛苦，搭车辛苦，做嘢辛苦，返到屋企又系辛苦。佢哋亦都有一个共通点，就系、是、放假唔使做都会话放假放得好辛苦。再极致啲嘅就系话自己条命生得好苦。可能有某部分嘅人觉得真係辛苦嘅，亦可能有一部分透过话俾其他人听自己好辛苦，而希望你关怀佢多啲囉。以前自己年轻嘅时候都会话呢，搵食好辛苦，但係明明已经係做緊一啲自己喜欢做嘅嘢，点解仲会话辛苦呢？因为工作时间太长，因为睇唔到前景，因为收入太低，到底系因为乜嘢原因不断嗌辛苦呢？你都听过呢句说话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字面上好容易理解，实质做起上嚟非常困难。个个都识得叫你咬紧牙关，但系当你身处其中，唔系咁容易过噶。但系好奇怪、 每一次当你完成了一些你觉得好辛苦的工作之后，那种辛苦感觉就好像过眼云烟，消失得无影无踪。每过一关，越觉得自己具备接受任何挑战的能力，好像《龙珠》里面的孙悟空咁，经过艰苦的经历，就会变身超级萨亚人。冇事冇干是不会变到身的。见到辛苦的身字，已经有一种挨的感觉，不知几时才可以不用这样生活，可以变得幸福一点。但是望下望下，幸福的幸字和辛苦的辛字好像有些相似。辛苦的辛字上面加上一个十字，就是幸福的幸字。想得到幸福，先要经历十倍的辛苦。因为经历过，挨得过，无论几辛苦，幸福一定在你前面。如果当你遇到辛苦的事情，你会怎么做呢？有人选择是这么辛，有人会选择避开它，等其他人辛苦。我会选择做好它，十倍辛苦都无所谓，因为我相信做好了一定会有幸福的。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琚。 这一刻你若然觉得孤单，忙碌中偏偏一切在兜环，但愿你会找到些空间，同来歌声里偷闲，谁人都应该找到加油站，时想想这一刻，躺于沙滩，微风中天空广阔，是一样冷，谁在世界有许多若思想可点赞偷懒，谁人都应该找到加油站，让你我忘怀种种期限，找到 家有藏。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早咧就想同阿O咧分享一个简易嘅甜品，因为星期五啊嘛 ，Happy Friday 啊，整啲甜甜地嘅嘢食啦。咁呢个咧就系都可以话系一个怀旧嘅甜品嚟嘅，系啦，就系一个红豆糯米卷。 我中意， 系咪啊？你真 系 幻想到个样啦嘛？ 系啊，我而家今年拣月饼食，我都拣红豆， 红豆 陈皮红豆啊，好出色啊！有几间真系，哇，系咁怼，系咁怼。 而我自己咧就几中意糯米嘅，即系糯米做嘅甜品，譬如糯米嗰啲小丸子啊，糖不甩啊，汤圆啊，系啊咁样啦。咁啊呢个嘅红豆糯米卷系点样做法呢？其实做法就好简单，咁只需要糯米粉啦、菜油啦、椰奶啦、红豆蓉啦、生粉啦、糖啦、水啦，同埋少少椰丝咧。 点解用菜油嘅？ 菜油系令到佢滑啲啊，系啊。其实你整譬如嗰、那个芒果糯米糍咧，你都要落少少菜油落去嘅，系、啦，系啦。咁啊会即系嗰个 黏 糯感，佢会滑啲咯，系啊。咁啊其实嗰个做法咧，首先就混合所有嘅糯米粉啊、生粉啊、糖啊、油啊、椰奶啊同埋水啦、啊。咁将佢混合咗之后咧，就可以攞去蒸噶啦。咁啊，当然你可以隔一隔筛，即系过一过筛之后，等佢更加顺滑啦，冇啲粒粒啦。咁啊，蒸佢20分钟左右，咁之后咧就可以趁佢仲有少少热嘅时候攞翻佢出嚟咧，就将佢压平，跟住咧就加入啲红豆蓉铺喺面，然之后就卷，好似香蕉糕咁样卷埋佢一卷， 几好 喎、啊！系啦，之后咧就切翻开佢一嚿嚿之后，再黏上一啲椰丝咧，其实就做到噶啦。咁、只不过系个份量咧，你自己就要即系每一样嘢就称得准啲啦。咁、令到嗰个糯米咧就够烟韧啦。 哇！呢、這个想象得到啦。我会几中意食。 好，等我得闲整两嚿翻嚟俾你食， 因为。其实近呢半年度咧，自己都刻意减糖啦，因为依家成日啲广告都会叫你话，喂有咩升糖指数啊，所有饮品咧最好就系零糖零卡路里嘅，咁、都俾呢一种咧，即系健康啊 ，absolute 嘅健康咧去洗咗脑、自己都好似咧一见到甜，啊甜唔好啦，唉肥啊咁样，即系好似即刻个脑入边已经。挂上一个勾勾咁样啦，咁但系你话喂，依家大节当前嚟紧中秋节啊嘛，除咗食月饼咧，其实你头先嗰嚿嘢咧，我想试一试。 系啊，送杯热茶咁几好啊嘛。 系啊， 佢快速咁啊，讲少少，可能啲朋友听完之后，哎哟咁简单，几个步骤我都想整，咁你可以抄低嘅。咁大概呢一个咧食谱就系3-4人份量啦，糯米粉咧就80克，菜油20克，椰奶50克，生粉20克，糖15克，水50克，咁啊红豆蓉同埋椰丝。就睇你自己中意落几多啦，系啦，咁啊嗰个步骤就系将头先嗰啲粉啊、水啊、糖啊咁样捞埋咗之后，就即系蒸咗佢，蒸咗佢咧就有一个糯米粉团啦。咁之后你就夹个馅卷埋佢，跟住就咳，咁就搞掂噶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踏入咗呢一个嘅八月份啦，农历八月份咧，好多人咧就会为呢个中秋节咧做呢个准备。咁啊，除咗话咧添置一啲嘅食品啦，或者谂定咧到底嗰晚煮啲咩好餸之外咧， 会唔会迟咗啲啊？而家先嚟准备， 点会迟啊？ 正所谓行船争解难啊嘛，月饼要行先嗰啲。 我相信要准备嗰啲应该准备晒噶啦。咁但系咧，我而家讲嗰啲咧就系啲可以迟啲准备，同埋咧越系临近呢一个大节嘅时候咧，就越多选择嘅。 咁啊讲紧嘅咧就系一啲灯笼啊，或者系啲周边嘅商品咁。嗱、哦，以往咧我自己就好反对啲人咧就系玩嗰啲荧光棒咧，之后咪造成咗好多垃圾嘅问题啊，同埋好唔环保嘅、 嗯。 因为当中嗰啲嘅物质咧就唔可以话攞去循环再做啦，即系嗰啲荧光液咧，尤其是如果啲荧光棒咧留低咗啦，或者有时挂咗喺树上面啊，甚至乎系嗰支嘢咧断咗嘅话咧，咁、就可能会即系唔系咁好咁、 啊。 咁但系咧，我今年发觉咧有一样嘢咧就几好嘅，就系咧嗱，啲人成日就话啊嘛，灯笼嘅话咧就点蜡烛就唔好啦，因为可能即系会有意外啊，即系危险啦，同埋咧又会即系冇咁环保。咁所以咧，啲人咪话用电嘅灯笼嘅。今年我发现咧有电嘅荧光棒同埋电嘅荧光蜡烛。哦 即系 LED 灯， 冇错啦， 即系我哋去演唱会挥下挥下啲啊， 即系可以循环作用啦， 冇错啦。咁啊， 咦， 你后面 有蜡烛喎， 得得得 得，耶！生日快乐，钟哥， 哇哇， 哇咁多蛋糕嘅， 哇呢大都系，呢大都系， 哇！因为今日咧就系钟哥梁荣忠嘅生日啊， 系啊。 哇，仲有啊，一台同事啊，杜文伟 Ada 都系同我同一日嘅、哎。 哇，好热闹啊！ 中国生日快乐， 系啊， 多谢晒，多谢各位。 哦，我哋而家咧成功第一次嘅直播室好热闹啊，因为有好多同事入嚟啦，就系同佢一齐祝寿嘅。 好，主角讲两句先。 我哋睇个快件先， 好似还钱咁，点就还钱咁啊？西雨木，西雨木，讲嚟讲嚟。 我先好快形容下啊现场先啦，因为李丽蕊咧就攞住部手机咁样影住我啦， 近距离咁样追。 而家就好似嗰啲咧，即系追诶，好阿华就系追还钱嗰啲咁样啊。嗱，影住你追还钱啦，多谢晒咁多位先。嗱，记得多谢晒我哋二台台长 Wendy， 多谢晒。有信二台副台长坐喺隔篱。咁仲有风骚快活人有阿邱、阿小强同埋阿 Michael， 多谢晒，多谢晒。咦，仲有 Alton 啊？咁同埋另外一个就系每一年咧都同佢一齐庆祝啊！阿杜文蔚啊， 其实好唔想噶，多谢。 因为天意弄人，天意弄人啊！多谢晒，咁当然啦，多谢晨光嘅团队啊，阿 Kitty、妈咪、阿小白同埋阿欧，多谢晒，多谢晒， 多谢， 多谢晒。嗱，今年咧有啲唔同啊。去年咧，我仲系喺一台做紧《开心日报》嘅，所以去年不嬲做嘅方法咧，就系我九月十号系会唔翻工嘅。所以今年咧，我就一定会喺度嘅。 但系点解咧？系有咩分别咧？二台点样？凶险啲嘅二台系嘛？ 啊，唔系啊，因为喺二台咧，即系翻嚟嘅时候咧，我知道一台嘅人都会过嚟啊嘛。所以咧一齐开心，咁呢个好紧要。 佢纯粹唔放心，得翻我哋几个喺度啫。之前佢放心放假嘅。 咁啊，当然咧，即系啊， 太锡你哋啦，我哋系家人嚟噶嘛。 系啊，嗱呢个系开心嘅， 家人就梗系要一齐庆祝啦，所以一定要一齐啊。 已经咩啦？唔吉利咁 啊！ 我哋再使 乜 再唱？ 唔使啦， 好， 许个愿先， 钟哥许愿，希望你愿望达成啊！ 系啊，呜呼！系啊，我祝钟哥咧身体健康，样样嘢都顺心顺意。 嗱，好认真讲一句，今日先多谢晒咁多位，同埋多谢晒所有嘅听众先啦。都系嗰句，先讲咗先。所有九月十号出生嘅朋友，包括 Ada 同我啦，都系大家都开心，身体健康。 多谢多谢多谢，大家都话身体健康最紧要。 嗱，虽然咧而家大家仍然都系戴住口罩，但系希望咧，无论系而家我哋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嘅朋友，就算戴住口罩。都要露出我哋嘅笑容。 哽咽啦，哽咽啦，讲到呢度， 系啊，唔会啊，呢个 差唔多时间噶啦。 唔系，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习惯咗系戴口罩啦，已经。但系习惯咗戴口罩，都唔好忘记我哋嘅笑容咯。系啊，因为而家好多时候，戴咗口罩唔使笑啊，唔好啊，我哋都要由个心里边笑翻出嚟。希望我哋唔好话下一个生日啦，下一个生日之前。大家可以唔使戴口罩啦， 冇错耶， yeah， 一定呢、這个一定 系啊系， 系仲有少少时间嘅，我哋不如每人都同钟哥讲声祝贺嘅说话啦， 就由你讲先啦 ，Kitty 好啊， 我就梗系祝钟哥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做咩窒口？ 唔系，我第一个谂到嘅好似唔系好啱喺呢度讲，系啦，俾你啦林慧， 我祝钟哥咧都系身壮力健啦，同埋我希望你对呢份工作嘅热诚越嚟越多啊， 不嬲都有。咩啊？ 即系话你而家唔够啊！ 仲有上升嘅空间， 所有嘢都可以不断进步嘅。 我仲有上升嘅空间，大件事咁。 好，小白啦， 我就梗系祝阿钟哥生日快乐之余咧，希望钟哥以后想买嘅玩具唔使订都有啊！ 系啊，有人送俾你。 好啊，好啊，好啊。 哎，好啦，多谢晒咁多位啦。 系阿欧咧， 我啊，钟哥叫你买嗰啲，你好买啊！你成日唔买，又错过咗，跟住话自己冇买，又跌翻落去。 系每一次升浪都唔关我事咁样， 佢 淡 友嚟噶嘛？ 佢都系一个指标嚟嘅，所以 系啊。多谢晒咁多位，多谢晒，都系啊！希望大家都开心，身体健康，呢个最紧要嘅。同埋当然咧。二台大家我哋继续努力，一台都系，所以成个香港电台都开心。 好，多谢晒，多谢晒入边。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在。 我是 Kitty，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